完全免检疫，就要国家在防疫策略上有重大改变，认为这个要求并不合理。他觉得本港要增加方便程度和过境人数。被问到如果实施安心出行实名制，对个案追踪有几大帮助，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根据现行做法，未能够随时检视到访高危场所人士的资料，为追踪带来局限。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7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系啊。即系朝头早眼大睇过龙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啊喺度，咁啊29度嘅气温都系热噶啦。呢几日咧晏昼嘅时间咧，感觉上自己好似即系孙悟空唐僧佢哋咁啊，行过火焰山嗰段路，哇兴到咧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喺户外嘅时候都要注意住咧，就系得闲咧就要揾个地方遮一遮阴，咁啊或者系戴下啲帽啊，总之用尽办法咧去到挡一挡下个太阳先。个太阳咧都非常之猛烈啊吓。咁啊今日天晴，日间 间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4度嘅。咁所以各位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千祈唔好热亲啦。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两人之间梗系要互相扶持，互相去到鼓励一下。当你身边有好嘅人喺你需要帮忙嘅时候，又或者喺你需要讲一两句一啲说话啊，有阵时人真系咁嘅，去到某一啲关口咧，啊你个人十五十六，唔知点解平时咧好勇猛嘅，突然之间去到某一啲关口变到十五十六啊，十月芥菜咁嘅样嘅，不过唔系话你十月芥菜，不过硬系个人咧犹豫不决，咁所以咧就需要一啲身边嘅人咧去到同你讲喂。你得嘅，喂，你真系得嘅，其实冇问题啊，对你嚟讲好简单啦、啊，即系类似咁嘅说话就会俾到一啲信心啊，每一个人嘅，咁啊令到佢继续咧可以向前行，而且仲可以行得好好添，咁所以咧，我哋咧平时就冇乜难关嗰批朋友咧，最紧要咧就系多啲留意住身边嘅人，睇下边一个咧需要帮忙嘅时候咧，咁啊好简单啦，你啊行过去，唔使做嘅，唔使 budget 嘅，唔使攞钱出嚟嘅。真系行过去同佢咧讲下倾下偈啊！啊，你又发觉咧，佢成个人可以因为你几句说话脱胎换骨啊，甚至乎咧啲工作啊越做越好。所以呢啲咧即系叫做为人为己嘅事情，互相鼓励嘅事情，大家不妨喺星期一开始就做多啲啦。 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城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就用歌声代替。 啊，用歌声代替又得唔得咧？你如果行句同嗰个人讲，谂住讲喂，你今日 OK 嘅咁，但系俾一行句同佢唱只歌。大家有大家嘅谂法啦，可能有啲人中意噶，系咪先？唔知啊。二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总有你鼓励，早晨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唔少人都会因为夏天嘅时候觉得天气热而感到好似有啲肚胀胀嘅感觉，大家就以为一系就中暑，一系就食得太饱或者消化不良。不过原来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肠水肿。肠胃科专科医生吴浩就话啦。轻症的肠水肿是由病毒性肠胃炎引起的，常见的就是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肠胃炎出现腹泻和呕吐几日之后，因为肠道发炎引起肠水肿，就会由腹泻变成便秘，同埋引起消化不良、肚胀、胃口差的情况。不少人都会以为是因为吃了止泻药而引起的，其实这些都是肠胃炎的后遗症来的。至于治疗的方式就要视乎个人的体质了。例如比较年轻的患者，他们的身体状况应该会比较好的。一般2至3日就会自己好返的了。不过如果是体弱的长者或者是长期病患者，就有机会诱发并发症，好像是低血糖、营养不良、昏迷等等，就需要入院补充营养了。亦都有一啲较特殊嘅情况，系由心脏、肝或者系肾衰竭引起嘅肠水肿，主要原因系因为蛋白质不足而诱发嘅。呢啲情况，患者嘅胃口会比较差，身体输送蛋白质嘅能力亦都会下降，引致到肌肉流失，体重就会喺一个月里边大大咁下跌嘅。医生就话啦，最近亦都有啲个案身形系偏瘦嘅。不过唯独是个肚子就好胀，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肝脏欠佳，所以出现积水的问题。不过后来诊断之后，发现是肠水肿，是由肾病引致的。其实有些患者将大量的蛋白质经尿液排出，就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蛋白质不足了。亦都有部分人因为接种疫苗之后而引致免疫力失调，诱发了肠道发炎的肠水肿，同样都会出现便秘、消化不良、肚胀、胃口差的情况。不过这个状况恢复的时间可能就需要长一点了，一般可能在3个星期至到1个月之内就可以自行痊愈的了。点都好啦，若然你发觉自己肚胀胀有不舒服的状况，我林慧就鼓励你尽快求医了。毕竟自己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根本就不懂判断自己发生什么事。病向浅中医，早啲揾专业人士帮手睇清楚身体嘅状况，先至系掌握健康最好嘅办法啊！ 感到气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讯激战报 UFC 知风有数，撒旦大门吗？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我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时，我把钟声发射，乱看八卦，主事让我一个人任意。 胡鸿钧一首歌曲《今天不营业》，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找到啲着数嘢咧，个人都会觉得咧就精神啲，开心啲。有啲咩咧咁啊？呢个真系 OK 啊。不过咧又同即系个人啊有正能量有关，因为都系同运动有少少关系嘅。嗱，今届香港运动小行博览咧，咁啊原来设有咧就系八个嘅唔同主题区域嘅，咁啊有好多嘅运动啊、消闲产品啊，甚至乎咧就体验嘅。咁啊等仲特登咧就有一啲叫做多项免费试玩嘅活动啊，包括一个叫做运动大本营嘅挑战。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体验一下一啲例如譬如系电竞赛车比赛啊，甚至乎咧就系、是。一啲叫做棍网球啊，咁有一个棍网球示范同埋体验，咁啊亦都咧会有譬如展翅飞行学会嘅免费飞行模拟器体验啦，同埋咧就高尔夫球模拟器，咁啊俾大家咧就免费试玩嘅，即系室内咧都有几多嘢玩啊吓，特别好嘅样嘢系咩咧？天口庆啊，咁如果你下下都系室外做嘅话咧，就真系辛苦啦。咁啊，室内有咁多活动咧，都真系我自己觉得都唔错啊吓。好啦，咁啊讲多少少咯。咁喺运动消闲博览嘅现场入边咧，咁啊更加咧就会有香港嘅赛车手欧阳若曦，以及咧就香港棒球总会棒球港队成员升级分享。啊，仲有咧就系运动员嘅花式足球表演啊，咁样日本舞蹈表演啊，仲有咧就等大家可以一睹刺激嘅花式运动示范。咁所以咧都系几多嘢睇嘅。咁啊更加特别嘅咧，咁啊另一个主题区啊吓，咁啊除咗运动之外，一个叫做奇乐无穷。咁啊将会咧就系继续啊为大家各有好多唔同嗰啲叫做咩桌上游戏。啊，桌上游戏咧真系好玩嘅。 即係個人咧有陣時候，譬如悶悶地嘅時候，如果你有一兩個朋友咧，同你一齊玩一下啲桌上遊戲咧，你發覺咧真係幾好咧，就消磨時間嘅，咁啊而且係益智啦，唔使對住個 mon 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咧都幾鼓勵咧，就係大家去到玩呢啲嘅桌上遊戲嘅。咁更加咧就有一啲唔同嘅品牌啦，去到咧就聯成咗一啲唔同新嘅桌上遊戲，可能有啲同米線啊，或者同香港嘅街市咧都係有關嘅。咁另外啊，咁今年嘅書展咧就將會繼續咧就係一個叫做名人講故事啊講故事嘅活動，即係名人講故仔啦。咁邀請咗一啲特別嘅嘉賓，咁你可以聽聽。例如咧就係中國前女子跳水冠軍啊郭晶晶啦，保齡球界嘅胡少康啦，咁亦都有小朋友分享咧就一啲叫做特別嘅教育意義嘅故事，咁所以咧大家都覺得啊，哇入邊係幾多嘢玩嘅，咁如果你話喂有咁多嘢玩嘅，有好多人啦，怕唔怕㗎？而家咁多人，咁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參展商同埋訪客咧，喺進入會場之前咧，都必須咧就利用安心出行，以及咧就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噶。咁所以場內亦都會佩戴住口罩啦。喺除咗指定嘅餐飲區之外，咁場內包括展位這個展呢嘅展廳嗰度啊，都不可以咧就係飲食或者提供試食嘅。咁又會即係準時量度呢啲嘅體温啦。不過呢啲即係防疫措施做到足啦。咁啊睇埋呢個入場方面啦。今年咧就會繼續推出一個叫做上午進場票、晚間進場票，同埋咧就係免費再進場特別優惠。咁啊，以疏導人流噶。咁啊，至於你話所謂我買飛方面點啊，或者避免啊現金找續同埋減少接觸啦，咁呢個真係好事嚟嘅。咁你啲錢啊，即係我摸完啊，到你摸，跟住佢啊找錢嘅時候又俾第二個咁樣。咁啊，所以咧就一個咧就係叫現場啊，不將會不設咧就係實體門券嘅銷售。咁市民咧就喺呢個會場入口嘅收費站，就以八達通咧就即時咧就俾錢入場嘅。咁呢個大家就要注意啦。好啦，咁至於香港書展啦、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資料及購票嘅詳情，咁日期咧，咁7月20號至到26號，咁至於書展方面咧就20號啦至到26號早上都會有嘅，咁呢幾個展覽大家就可以咧就係參考翻一啲個別嘅優惠啦，以及咧就參考翻佢哋嗰個嘅時間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個個展露笑容咁去到啦。一啲新嘅产品啊，或者新嘅运动咧，令到你啲新嘅冲击啊，个人咧，哎呀，好似咧就开心咗，有活力咗。早上嘅时间，Super Moment共创新篇啊！ 今天纪念了当天，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The Lion Rock never sleeps， 心中火变了烈焰，心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变，万物已将心思胡乱，现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信念，看见憧憬未来，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 实现这一切再从前今天。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天，万物已经将心声呼乱，现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 上午六点二十九分啊，咁啊转台咧会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上昼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澳门今日起，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嘅公司同场所停运七日。但維持社會必要運作和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場所不受影響，街市、超市、餐廳、藥房、衛生護理場所等照常開放。衛生局表示，在這段期間需要翻工的餐飲服務業人員、餐飲外賣配送員、公共巴士和的士司機會列為重點人群，每日要做一次核酸檢測。民防行動中心強調，澳門的鮮活食品、糧油食品來貨和存量充足，市民無需大量囤積。另外，為保障市民安全，超市和街市可以因應實際情況採取人流管制。俄烏戰事持續，頓涅茨克州長基里連科說，東部城鎮查西夫瓦爾一棟五層高的住宅樓宇被俄軍火箭炮擊中，至少15人死亡，當局救出5個人，估計仍然有大約20人被埋在瓦礫之下。俄羅斯塔斯社就引述親俄武裝說，烏軍向頓涅茨克的居民區發射炮彈。另外，烏克蘭官員表示，烏軍星期日向俄羅斯佔領的南部城市克爾松發射導彈，擊中俄軍一個基地。俄羅斯傳媒就說，一枚烏克蘭導彈摧毀一座房屋，導致兩個人受傷，亦都有醫院在空襲中受損。法國財長勒梅爾說，歐洲必須做好俄羅斯完全切斷天然氣供應的準備。勒梅爾在南部出席經濟會議的時候說，由於能源危機和俄烏戰爭可能要面對困難時刻，政府正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能源短缺。他又說，法國必須在能源消耗方面非常謹慎，亦都要建立天然氣儲備，並減少阻礙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繁文縟節，亦都要加快建設新核反應堆的計劃。歐盟成員國將會在今個月底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冬季應急計劃，以確保有足夠的天然氣儲備來度過供暖和電力需求高峰。有業內人士警告，從其他地區進口天然氣的選擇有限，如果俄羅斯停止供氣，冬天的情況可能很嚴峻。尼日利亞西南部拉各斯州發生沉船意外，至少15人死亡。國家緊急事務管理局官員說，一艘載有至少16人的木船上星期五晚在拉各斯州一段河道行駛的時候遇上風浪，撞到一艘駁船之後入水沉沒，木船上所有人墮海。木船上所有人墮河，救援人員目前發現15具遺體。初步調查顯示，涉事的木船不符合載客營運條件，而且違反州政府禁止客船夜間載客航行的禁令。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天晴，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本週後期雲量稍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惊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唔系先到先得噶。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先。好啦，6:36嘅早上，29度嘅气温，咁啊睇到个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紧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元浩小白喺度，电话咧就打咗俾阿 Kitty 啦。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好热喎！你觉唔觉得呢几日真系？ 好热啊，同埋好今日而家朝头早咧，我呢个位都好晒下，即系啲阳光咧晒到入嚟个屋中间啊，平时都冇咁入嘅。而家哇，见到即系都好热下啦，系啊，真系。 我呢排咧都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怀疑我间房个冷气咧，即系我有开冷气瞓啦，因为真系好热，我又好怕热嘅。佢好似唔系好够雪种 啊！咁你换咗佢就解决咗噶啦， 即系要搵人加雪种咧，我谂真系都几迫在眉睫。我寻日夜晚咧，仲要特登咧，即系个人已经瞓嗰个位咧，又热啦，仲要特登搬自己咧，去到一个冷气吹住嘅位置，先至咧开始有啲睡意。哇！真系热到个人咧，搞唔掂啊！ 系啊，所以即系户外活动，自己都谂一谂啊。我唔知道你仲有冇出去玩啊？ 哦、有啊， 你本身系咯、啊，我本身寻日咧都谂住，哇，即系咁好天，即系唔落雨咁样，就谂礼拜六晚咧就已经谂住话，寻日就去即系有啲户外活动咁嘅。咁啊，特登咧就好早校咗个闹钟，又系即系7:00就校咗个闹钟，谂住即系去户外活动啦。咁啊，点不知一起身嘅时候咧，哇，嗰、那个太阳又系猛到不得了。跟住食埋我早餐之后就决定啊算啦唔好啦喺楼下个泳池游个水就算啦咁样。因为如果你譬如有啲户外活动，我当即本身我系諗住去玩下嗰啲独木舟啊嗰啲嘅。即系因为你冇得即系你玩下你冇得撤退啊，你明唔明啊？即 系 你撑下撑到去个海中心嘅时候，突然之间我唔得，真系好晒啊！你真系冇遮冇掩㗎嘛。 同埋独木舟又冇得补水啊，即系你带咗一啲水。 你飲曬就真係冇噶啦，嗰、那個位置真係好難搞啊！獨木舟， 同埋再加上我自己又未玩過咧，即係我成日見到附近即係嗰個攤啲人喺度玩，咁、你未玩過，你又唔知道個情況係點啊嘛！即係如果中途，譬如即係有啲唔舒服啊，或者覺得好曬啊，想唞啊，或者想去廁所啊咁樣，即係到底係點咧？即係你未經歷過嘅時候咧、我就話算啦，冇啦，等即係個天氣真係。好天，但系唔好咁晒咁热嘅时候，先至再去玩，好似安全啲、 如果你未玩过，应该都系，譬如头嗰几堂，应该喺附近撑下，唔会咁快出去噶嘛。 我都唔知道啊，我连行过去问都觉得太晒啦。咁不过我都有运动嘅，我咪喺楼下就游下水咁样咯，咁就舒服啲，系啦。咁同埋你想走嘅时候，随时都走得到嘛。 系啊，我呢两日咧，其实有做过啲咩咧，都有啲行山活动嘅。咁我就约咗个朋友咧，就上山搵嗰啲界石嘅。即系以前行山就谂住叫操下自己啦，而家咧有阵时会都中意搵下啲旧嘅一啲香港嘅遗迹啊。就揾呢啲界石，所謂界石係咩咧？可能有啲聽眾唔知道，即係以前咧就講緊可能係清朝啊或者民初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咧嘅山上面有啲石頭咧做嗰啲標記嘅，咁嗰啲標記咧其實好多仲keep 得都幾好嘅，咁有啲甚至乎咧嗰啲咩打仗嗰啲機槍堡喺山上面嗰啲咧，有啲唔係喺大路嗰啲咧，其實。非常完整添啊，仲 keep 得，咁所以咧就上山揾呢啲。不过即系学你话斋，真系太热啦。原本嗰条路咧，其实都已经辛苦噶啦嘛，咁啊变咗咧系更加辛苦。 咁你揾到啊？ 我揾到噶，系啊。但系咧，即系我自己觉得真系条路真系太辛苦啦。我带咗一啲水，我都要锡住饮，同埋去到尾段嘅时候咧，我曾经我有谂过啊，死啦！我会唔会唔够水咧？咁样 系 啊，好彩系够嘅，因为系啦、好彩平时训练够，如果唔系咧都几麻烦。即系呢啲天，所以大家要户外活动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啲。 系啊，大家注意啦。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都要饮翻多啲水，自己多啲休息啊，注意翻。 系啊，匿一匿啦吓，如果太晒嘅时候，咁你都快啲翻嚟啦，转头见。 好，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六点四十一分咁啊，讲开即系行山，山上面有好多即系以前嗰啲嘅叫做遗迹啦，咁都得意嘅，增进下自己知识啊嘛。咁啊，另外都同山上面有关嘅，就系呢一个香港其中一种咧会喺户外出没嘅哺乳类动物，大家好熟嘅咧就是、譬如野猪啦、马骝啦、牛啦，哺乳类动物仲有咩咧？一种叫做豹猫。豹猫并唔常见，咁但系其实佢哋系香港啊原生嘅哺乳类动物嚟噶，咁啊由于数目啊，亦都可以称得上咧系稀少啦，咁所以咧即系见过佢嘅人相信咧都少之又少，咁啊加上佢哋亦都好怕三宝嘅，咁通常离远见到你咧都会拜拜噶啦吓，见唔到噶啦，咁啊除咗呢一种之外咧，仲有啲譬如系赤鸡啦，喺香港都非常之少见，咁但系我自己咧。就听赤鸡嘅声音咧，就听得比较多啦。见咧真系好少见啊。好啦，咁啊讲翻呢一种嘅豹猫啦。咁啊，佢由于佢都好有系一种野性嘅外表啊，所以咧曾经啊有市民咧睇到佢嘅时候，即系好彩睇到佢，误以为系老虎，咁啊引嚟一啲嘅恐慌。豹猫嚟嘅，豹猫身体大概40至60厘米长，咁啊都唔系好重嘅，即系2至3千克啦。体型咧同一啲大型嘅家猫咧其实差唔多，佢哋系猫科动物之中咧分布最广泛嘅物种嚟噶，主要咧就系广泛分布喺咧就譬如亚洲啦同埋东南亚嘅地区，咁啊叫做喺一啲叫山林啊雨林地带嗰度休息嘅，日头咧怕热啊匿埋噶啦，夜晚先至出嚟捕猎嘅，好多时咧都系单独行动。啊，豹猫亦都系肉食性嘅动物嚟噶，咁啊中意食唔同类型嘅小动物，例如系鼠类啊、鸟类啊、两栖类等等。咁亦都咧就系会喺一啲叫做譬如浆果、草啦，同埋蛋作为一啲补充嘅食品。 不过头先讲开又话喂，香港咁有冇老虎啊？咁样话到曾经咧，有人将豹猫啊误当系呢个老虎啦。咁其实两者望落去咧，都系同一科嘛，咁有几分相似嘅。咁但系始终都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地方。首先讲下豹猫，要望一望佢嘅时间，佢哋身体呈现一个咧就是、灰黄色，带有斑点。咁啊，耳背咧就有白斑。咁啊，你真系要分老虎定豹猫嘅话咧，咁耳仔嗰个应该唔系好睇到，通常佢哋都走快。咁前额有四条纹嘅，咁啊延伸到去呢个头枕嘅位置。好啦，老虎方面咧，的确咧曾经纪录咧有华南虎嘅出没噶噃。咁啊，讲到对上一次有呢个老虎喺香港啊猎杀嘅行动啊，咁啊已经系几耐咧？1942年，讲翻都差唔多系80年前嘅事啦。而且啊，咁啊近呢几十年咧，咁啊老虎已经喺华南一带绝迹噶啦，咁所以唔需要担心。所以香港咧，几乎可以话咧系再没有老虎出没。啊，老虎同呢一个咧，即系叫做豹猫体型上明显咧系有分别噶，豹猫最大啊都只系得个 B B 老虎咁大，咁啊其次咧就系老虎身上边嘅纹咧不规则嘅直纹嚟嘅，豹猫身上边嘅咧就系斑点。话到豹猫咁啊，其实似豹多啲嘅。啊，再者老虎嘅头部肯定嘅比例上咧就较大噶啦，所以其实要分两者咧就一啲都唔系好难嘅。由于豹猫啊都几可爱、几卡哇伊同埋几靓嘅，咁所以咧，哎呀，原来都有啲不法之徒咧就中意咧就捉佢作一个咧就宠物贩卖嘅，甚至乎咧就用佢嘅毛咧去到做一啲嘅贸易嘅活动。咁香港曾经咧就被盗破嘅濒危动物养殖场当中咧，就系发现有豹猫。咁啊，记住啊，豹猫喺香港咧受保护动物嚟噶吓。咁啊，包括咧就系受香港啊法例第170章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咁啊去到保护噶。所以咁啊大家要见到豹猫嘅时候咧，欢迎大家咧就离远去到咧就好好地观赏嘅。咁啊，或者攞住个望远镜望下佢啊，甚至乎如果你有长镜嘅话咧，不妨可以影下佢。但系近睇咧，我都唔主张啦，唔好骚扰人哋嘅生活。咁啊，而且咧，咁啊更加唔好咧，就谂住咧就去捉佢咁样，呢啲咧都系犯法嘅行为嚟嘅。咁希望大家咧喺香港嘅郊野公园嗰度活动嘅时候，都多多去到咧就系爱惜我哋嘅郊野活动、郊野公园环境啦。 都好，沿路情知景知道都，梦想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平齐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渺渺煎熬，怨命是错苦恼，盲镜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快领略到。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听紧呢首歌系咩歌啊？哦，佢系吴若希嘅《慢镜》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啊生效紧嘅。朝早嘅时候咧，我哋仲有 I T 达人同我哋讲下啲 I T 嘢。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电话旁边啊，职场 KOL 系列入边咧，咁啊有我哋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电话侧边。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我最近咧睇到啲报道啦，咁啊关于咧就系我哋个电话啊，有喺有啲嘅情况底下咧啊，原来可以咧就即系俾我哋知道，原来我哋个电话咧系可能系有啲木马程式啊，或者俾啲黑客咧就追踪紧啊，定还是系叫做监控紧我哋个电话嘅。其实而家都有咁多同平台啦，有iOS 啊、Android 等等，有冇啲特別嘅症狀啊？真係咧，好似啲報道咁講，咁啊係我哋要特別留心啊，睇下我哋係唔係有呢個 hacker 咧瞄準緊我哋個電話，咁啊等我哋啲聽眾聽一聽之後，又做一下啲防範嘅措施好啊，圖。 好啊，譬如好似Android 咁樣啦，我見最近嘅系統啦多咗，就係當你開咗個 cam 嘅時候咧。佢就會有盞綠色燈咧，就放咗喺個右上角嘅位置嘅。 係 係啊，咁啊，而 iPhone 都有啲類似嘅，就盞橙色燈嘅。咁所以我見依家咧就係都有標示到，萬一咧就係你見到著咗燈嘅時候，但係你又冇用到呢一啲 Apps 嘅時候，就要留意啦，睇下係唔係有一啲 Apps 已經開咗個鏡頭啦，而你唔知道嘅喎。咁譬如最簡單嘅就係、是原來安心出行啦，都係用緊呢一啲因為佢要掃描呢個二維碼嘛。咁所以咧，當佢掃描嗰下嘅時候咧，都會著咗個綠色燈嘅。 哦，咁嗰個咧就係一個正常情況底下咧，就去著綠色燈啦。咁但係有啲即係譬如你明明冇用冇開到一啲 app 嘅，但係佢都喺度著住嗰啲綠色或者橙色燈咧，咁嗰個就真係一個問題啦，係嘛？ 冇錯啦，因為你唔知嘛，咁所以變咗，依家有一啲咁樣嘅標示咧，就提醒你，你個鏡頭已經開咗啦。 哦，即係呢個係個系統，即係 OS 啊，或者係 Android 佢哋自己特登令到用家容易啲識別佢哋嗰個手機運作狀態嘅。 係啦，冇錯啊，冇錯。 哦，咁啊，除咗呢一個叫做鏡頭嘅顯示燈俾我哋知道啦，有冇 hacker 喺度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別嘅方法令到我哋可以識別啲嘅咧？ 咁啊。真係比較去難去揾到呢一啲嘅方法㗎，咁又但係都可以講解一下，就係譬如個電話嘅運作嘅速度啦，可能比平常慢咗喎。最近你如果發現嘅話咧，咁首先就睇下留意最近裝咗啲咩 apps 導致到呢一個系統緩慢啦，咁然後就再睇下可能。你最近開咗啲 apps 或者有冇撳到一啲不明來歷嘅 link 咧，導致到你部電話可能變慢，你都唔留意啊？ 哦，我有陣時咧，的而且確覺得個電話咧係突然之間好慢嘅，即係你淨係撳佢咧，佢冇反應嘅喎。但可能咧過咗十零秒之後咧，佢先一次過喐曬，因為我見佢冇反應係咁撳啦。跟住十零秒之後就一次過係咁喐曬嗰啲 action 喺度咯。咁嗰段時間咧，我都覺得個電話一嚟唔好用啦，二嚟怪怪地。咁後屘咧，我嗰次個經驗咧就係、原來係個電池就冇電，咁啊供應，我估係唔知係咪供應唔到足夠嘅能量俾佢個底板去到運算定係點？呢、這個我唔知關唔關事、啊。 照你咁樣睇咧，都有兩個情況喎。如果你咁樣講，第一個情況就係可能嗰個 apps 咧。已經係輕咗喺度啦，咁當然啦，個系統其實係會咧發現，如果啲 apps 太耐都冇反應咧，佢會問你或者佢自己關閉咗嘅，咁所以變咗可能你過一排咧，又好似順暢翻咯，咁可能有問題嗰個 apps 咧俾佢刪咗啦已經。 哦，我就而家盡量咧喺唔係好用機嘅情況底下，都會將一啲已經開咗嘅 application 嗰啲 app 咧就全部咧就刪翻佢，感覺上咧個電話。唔知道會唔會釋放翻多啲 RAM 出嚟，令到佢行得快啲咯？ 哦，咁呢一個都會係一個成因啦。如果你開咗嗰啲 apps 係用緊好多 memory 嘅話， 嚇、啊，咁另外仲有啲咩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個電話係有啲問題，又或者係如果你個電話真係俾人 hack 嘅時候，有冇啲軟件我哋可以裝翻，跟住反 hack 翻佢，或者掉個 hacker 走啊？咁有冇呢啲措施嘅咧？ 哦，咁啊，首先先講翻你第一個問題啦。咁就係當部電話仲有啲咩原因導致到慢啦？你啱啱講到就係講個電池啊。咁電池的確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啊。如果嗰個電池嘅性能已經開始變差咧，佢供電嘅情況係真係比一般嘅電池弱嘅時候咧，亦都會有機會導致輕機，或者可能佢自己重新開機都唔定啊！ 哦，係，有陣時都試過啲電話咧，係不斷自己重新開機嘅，都有見過呢啲情況。 嗯，咁所以都好多個因素嘅、哦，可能又係關個 Apps 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可能同電池有關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你最好就可能要檢查一下你電池嗰個性能究竟係唔係都係正常嘅。 嗯，咁如果我真係發現唔係電池嘅問題，而係有木馬程式，甚至乎可能有啲 hacker 留意緊我部電話啊，咁樣 link 咗去我部電話嗰度，咁我有啲咩可以做呢？換電話定係重新放埋嗰部機啊？定係其實有啲簡單啲嘅方法嘅呢？ 咁當然啦，你可以嘗試就係將安裝一啲可以偵測到電話入面啦一啲嘅病毒啊，或者木馬程式嘅 apps 啊，咁我哋坊間都有一啲咁樣嘅 apps 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啲當然啦，呢一類嘅 apps 咧，可能如果你要求高啲嘅話咧，咁係要需要收費嘅。咁一啲另計啦。咁至於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唔怕麻煩嘅，咁其實我覺得反而最方便嘅方法就係你可能將一啲自己嘅資料 backup 咗之後咧，重新重設嗰部電話咧，可能就會最安全嘅。 即係成部機 format 咗佢喎，你意思係？ 系啊，系啊，呢啲等于你电脑中病毒一样啦，通常都会话俾你知，哎呀，冇得救噶啦，重新 format 部电脑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的确系一个最安全、最快脆嘅方法。 咁本身个电话佢唔会有啲咩 antivirus 嗰啲 friend 喺度挡住嘅咩？有个屏障噶嘛？唔系。 有啊，都有一定嘅，但系你都知道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咁所以变咗有时候咧，可能。未必及時可能防毒軟件或者呢一啲嘅程式偵測到嘅時候咧，咁就已經俾人哋乘虛而入啦。咁當然啦，我都唔係話防毒軟件冇用啊。咁佢的確係可以都好迅速咁樣阻隔到嘅。咁但係有時候一啲嘢係估唔到嘅。 哦，咁啊，最緊要就係、是電話呢啲流動裝置啦。咁啊，大家就要小心啲保管自己嘅私人資料啦。有冇話其實係 4G、5G？5G 系统定还是 WiFi 连接 WiFi 嘅时候比较上容易咧受到 hacker 嘅攻击嘅咧？ 哦，咁都冇话特定嘅。咁当然啦，一般都会话，如果你连接咧公众嘅 WiFi 咧，通常你都会遇到嘅情况会比较严重。咁当然啦，都系要小心咧去查阅一啲嘅 SMS 或者 email 上面嘅网址啦，咁就尽量咧避免去揿。当见到一啲来历不明嘅信息嘅时候咧，首先就要提高警惕，去了解一下究竟系值唔值得你去揿，你先至好去揿啦。 嗯，明白。好啦，再问最后一条问题啦。咁啊，头先开头嘅时候就讲过，有啲镜头可能绿灯或者橙色灯，咁啊代表可能佢不正常咁喐紧，咁啊可以有机会咧就怀疑佢有 hacker 啦。另外一个咧，佢都会经常自己出嚟，唔知阿图有冇经验，就系、是、嗰个 GPS 嗰个好似箭嘴个灯仔啊。嗰、那个信号咧，其实有阵时候我有段时间都试过，我部电话明明熄晒所有 app 啦，但系嗰、那个。三角形嗰個箭嘴咧，佢仲喺度喐緊喎。咁嗰陣時，我成日都有諗，我有冇辦法熄咗佢，定還是我都擔心會唔會係有人喐緊我部機，或者就睇緊我個 location， 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咧？ 咁首先咧，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就係你電話入邊咧都有啲嘅功能咧，去查閲翻究竟有啲咩 apps 咧係用緊你 GPS 嘅呢一個權限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先留意一下，係咪真係熄得曬啦？如果熄曬咗之後，都係有發現呢一個問題咧，咁跟住就要睇下係唔係你嘅電話信號可能唔夠強啦。因為如果電話信號唔夠強咧，都有機會咧利用 GPS 嚟到去定位你嘅位置噶。 哦，係嘅咩？ 都有機會嘅，因為萬一你發現信號如果唔良好嘅話咧，原來 GPS 咧都會有一啲嘅信號啦，可能出現咗去

2003年，美玲父亲作为医护人员于抗疫期间牺牲。 17年后，佢同一样系医护人员嘅妈妈一齐站在抗疫前线。 我喺呢间医院做咗廿几年，每日都见到好多生离死别。我谂每一个前线人员都希望个个开心心咁翻屋企。 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8，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即边29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啊吓，咁啊，但系都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咧，咁啊先同听众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咁啊喺我哋直播室入面啦，除咗有白拳图小白之外，咁啊芭比都喺度啦，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白拳图。 另外呢就係 Toby 喎。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芭比。 我哋个个都有中文名，其实你系咪冇中文名㗎？ 我 系 有中文名㗎。 愿闻其详。 系，哦，你想听我中文名？ 系啊， 我中文名系梁正涛啊。 正涛。 系啊，正涛啊。嗯，咁啊，即刻冇晒反應喎，小白。 我唔評論你個名 字， 都大庭廣眾，我唔評論。 其實我哋因為受到驚嘆啊，所以我哋咧就喺心底裏邊咧，哇咗幾聲嘅。 你個名字似係文人嗰啲名嚟嘅喎， 係啊， 但你一啲都唔文人嘅， 唔係佢都對住好多文字嘅，教多少少都頗長。 係咯，唔係我日日都對住啲文字㗎。 哦， 你唔係啊？爹哋叫咩名字？中文名 係喎，爹哋識咗佢20年，我唔 知 佢叫咩名。 係咯。所以都你問一問，可能都咩嘅？可能你發覺個名好有氣息咧， 一定係有優雅嘅名 字。我都覺得係一個美麗嘅名字。 冇錯，冇錯。 聽日可以問下佢啦，聽日。 係啦， 係啊。 反而 Sammy 個名字我知喎， 哦， 叫咖喱嘛， 係啊，仲要係有顏色嘅咖喱。 哦， 佢叫黃咖喱嘛。 我都估到啦，你咁講。 真㗎，係啊，真名嚟㗎。係 啊，係啊，你都可以係白咖喱咁噶嘛？如果你有個女， 好好笑啊！ 係啊。 好，交通情況啦。 我話你呢個轉得咁快。 系，我要打比较 O 先啊。 O K， 好啦，有个地方咧又再次出现啦，就系石荫嘅童子街啊，因为有水管急收啊，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全线系需要封闭噶。咁有几条嘅九巴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要改到行驶嘅。重复多次啊，就系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全线封闭。隧道方面，暂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那段都是慢车的。咁今朝交通就是咁啦。 嗯，我知道 Toby 咧都准备了一些东西跟我们讲一下的，不过之前呢，我先想讲下咧，就系话喺大美督谷架船咪正式开咗啦。 系啊系啊系啊，你咪体验咗啊？ 我冇体验到，咁我都系睇翻啲报章喺度讲翻就系有啲心声啦，乘客嘅心声啦。咁亦都有啲当地居民就访问咗，就话希望可以改善到丁角路即系龙尾滩一带嗰个嘅 塞车 嘅情况啦。咁我都作为即系当地居民嘅一份子，我觉得咧得嗰几班船其实就唔 系 好帮到嗰个，唔 系 好帮到嗰个塞车嘅情況。 情況， 同埋好似都耐耐地一班。我哋上次咪估計佢嗰個時間係類似一班船，然之後走天涯咁。 係啊，得佢一架。 睇佢 pattern 就知佢咩符 fit 啊嘛。 係咯， 但係影出嚟都幾多人搭。 影出嚟多人搭嘅，咁只不過咧係對我嚟，我純粹個人觀感啊，我冇數據喺度嘅。我純粹睇翻啲照片嘅時候，我覺得係多咗批人去搭嗰架船。 哦，即係好似遊客咁啊，特登去試試先咁。 同疏導個交通情況應該係 兩回事嚟 嘅， 即係仲多咗人添，反而係。 係咯，唔知會唔會咧？ 咁啊，唔知啊，真係。 遲啲要觀察下啦嚇。 係啊，你可以試下搭啦。 好。 係啦，嗱，小白，你啱啱講呢個船咧，真係咁巧，我今日準備咗嘅嘢咧，都係關於船。 係咩？ 系啦，嗱，你讲嗰个咧，即系嗱，之前我哋都有讲过水上的士啦，系咪？ 系。 咁原来仲有一样嘢咧，叫 水上巴士。 系啊，真系原来咁得意啊！水上巴士，我又唔知呢个系咩符 fit 啦，呢个系咪先？嗱，的士上次又讲都唔系的士嚟嘅， 造神巴士咧，令到你学咗好多新字，例如符 fit 呢啲古老嘅字啊， 系啊， 将佢变老咗喺对话方面。 咪系啊，几有文青嘅气息系咪？ 怪之得你叫。正滔系嘛？ 系啊， 谂一谂， 系啦，系啦，左。你头先你有冇认真听啊？ 袁 浩， 系袁浩。 以前之后姚秀玲啊，我以前嘅一位监制姚秀玲嗌我袁浩噶咋？ 哦，系啊，我咦， 我哋不如试下嗌你袁浩啊？ 系咯， 咁我应该嗌你做阿慧啊？ 系啊， 阿慧， 慧咁咯，慧， 咁啱啦，嗌你阿慧咯，阿慧。 喂，系咯，好啦，咁啊，讲下水上巴士啦吓。咁水上巴士咧，就系其实上个礼拜7月7日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咧，不过咧就系佢呢个船系比较特别啲嘅，因为咧佢只系逢礼拜二同埋礼拜四会有服务嘅啫。咁佢咧就系7月7日啦，至到今年嘅12月31日就会用一个试办嘅形式营运嘅。 点解又系二四唔拣啦？公众假期咧？ 嗱，佢系特登拣平日嘅，因为公众假期咧，其实佢有第二班船咧就系去啦。因为我应该咁样讲啦，究竟呢架船系边度嘅咧？就系三门仔。即系大埔嗰度啦，三门仔去大水坑、荔枝窝、吉澳同埋鸭洲嘅， 哦，全部都系旅行地点嚟嘅。 系啦，其实呢啲景点咧，平时礼拜六日咧都有啲船可以去到， 系都呼呼地嘅，同埋啲地方都。 咁所以咧，今次呢架咧就专拣闲日，就方便，可能闲日都有人想去噶嘛。咁咧，所以就闲日佢都照开啦，咁样。咁咧，佢就会逢礼拜二四咧，公众假期就唔开嘅。全程嘅收费就会80元。咁如果你喺荔枝窝啦、吉澳或者鸭洲上船咧，就系60元嘅。咁呢个船。 呢個都是一個原因，點解我荔枝窩唔會搭船？因為我覺得都幾貴， 我一聽到80元、60元都覺得， 我自己就好在就行得啦，所以我選擇就由荔枝窩行翻屋企。係 哦，你有呢個優勢， 我係有呢個優勢嘅，好彩 你可以慳翻80元。 點啊喂， 你住嗰度真係可以慳到。不過咧，呢個都未到最貴。你記唔記得我哋講上次喺中環水上的士咪去大澳嘅100多元一程啊？ 係啊，嗰個係 嗰個真係仲貴啲啦。咁嗱，呢個再講下嗰個時間啊，其實咧佢就逢禮拜二四啦，朝早水上巴士咧就會係朝早8:30就會三門仔開出，咁然後咧三個字之後8:09就會去到大水坑啦，9:00就去到荔枝窩，咁然後10:00咧就會去到吉澳啦，同埋鴨洲啦，11:00就鴨洲咁樣啦。咁呢架船咧，其實我覺得有啲似阿慧啊，你頭先講嗰個，真係一架船走天涯。 算啦，你都係叫翻我林慧啦，好古怪。 咪都係芭比好草啲，咁咧就會係一架船咁樣，我似係咁樣。咁其实点解要搞 客家人咁买到你好似 有冇茶果攞嘅？ 唔识整。 咁不过就系啦，嗱呢个礼拜二四咧，其实点解会开埋咧？就系、是、因为想方便多啲嘅游客可以去到参观佢哋，有一个特别嘅名称叫做庆春约七村啊。呢個就係佢哋嗰度 喺邊度㗎？你慶春約 慶春約七村咧，其實即係嗰個吉澳啊、鴨洲啊、荔枝窩一帶嗰啲村，佢哋組成咗啲聯盟咁樣 咧。即係七條村咁樣。 係啦，咁所以就叫七約啦，咁樣咁咧就可以方便多啲人去到參觀。 哦，咁我記得啦，喺荔枝窩佢嗰個觀光中心嗰度咧，因為好犀利啊，有觀光中心有冷氣添㗎。 哦， 咁喺個觀光中心入邊咧，行山人士梗係入去嘆冷氣嘅。 有冷氣就好犀利㗎。 OK。 咁跟住佢喺嗰度有個有一个好大嘅壁布嘅，咁啊写住即系有公仔嘅， 嗰啲历史嗰啲啊， 有地图喺度嘅，就讲到佢哋有边几条村系联盟咗咁样嘅，系啦，应该就系 好劲嘅，讲到联盟， 系 啊，因为山茶， 因为要发展嗰个旅游业啊，咁荔枝窝本身都系一个好大力咧发展一个即系叫做旧香港嘅一个乡村风貌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有民宿添噶荔枝窝，系啊，咁大家有兴趣就自己上网睇下， 有冇冷气咧？ 有系啊，问声冷气嘅系啊。 O、okay, K， 真系几劲喎。系啊，咁但系咧就系咧，方便大家去睇下呢啲文化嘅嘢嘅。咁所以呢个船咧，先至特登喺礼拜二四，希望多啲游客去啦。就是、学你话斋，真系发展嗰个旅游业，就系、是、本地游啦咁样。咁都多嘢睇嘅，学你话斋。同埋因为荔枝窝成条村嘅设计，咪系好有风水嘅嗰、那个讲，好讲究风水噶嘛。唔知点样有四排又九排。 村都讲风水噶啦，以前啲村。 系啊，都应该会睇睇先嘅。嗰啲井摆边啊咁。 系啊，咁所以都值得大家去一去睇一睇啦，咁啊而家方便咗啦，咁、就可以更加容易去到啦。 咁閒日嘅時候都可以有船去啦。咁、如果你係諗住喂禮拜二、禮拜四我請假咁、樣啊，唔翻工一日唞唞又想行下山，呢條路線都幾值得推介啊。 係啊， 有船去到。 係啦，咁不過就係咧，可以試下呢個水上巴士啦。咁我諗就同巴士都好唔同啦，都係嗰句。 咁啊，呢個 get 真係好好。 呢個唔係 get 嚟㗎。 唔係第一樣嘢唔同嘅，睇一個收費已經明白啦。呢個收費都可以搭到幾轉巴士㗎啦，最貴嗰啲都攞幾轉啦。 A 车都是或者日系啦，三十几四十蚊咯，系咯系咯咁样。好，咁啊咁上下啦吓， 咁上下啦。 好，唔该晒郑涛， 唔该袁浩，唔该阿伟啊， 唔该晒。 天气方面问一问阿奥先，早晨啊，奥。 喂，早晨，早晨，早晨。头先听你哋讲咧，好想放假，因为讲嗰个水上嘅， 系啊系啊， 令到大家都冇好似仲系 holiday mood 吓，咁啊提翻大家先。星期一啦吓，咁要翻工翻学啊，咁啊，虽然你话知道呢啲放假资讯啦，咁但系咧，即系都要留翻喺礼拜六日啦，或者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啊，就系话，如果你啲年假咧 ，annual leave 咧比较多啲咧，就好似请一两日咧嚟搭一搭啊，二四啊嘛， 系啊，二四啊，几好啊呢啲时间。 上巴士嗱，讲翻今日天气先，哇，今日天气好热，热得好夸张啊，咁啊。天朗氣清嘅，不過嗰種熱咧就係建議大家朝頭早或者出街都唔好著啲深色嘅衣服啦，因為其實你等車啊或者 都濕曬噶啦， 係啊， 係啊， 好熱添啊！ 建議大家攞多件衫出去換， 真係需要我都覺得。 同埋好吸热咯， 哇！着背心喎，见到 Kitty 今日，佢啱行过。 如果你深色衫嘅话，又好吸热啊，所以即系女士睇下会唔会喺啲穿搭嗰度咧，自己谂谂计仔啦。星期一嘅早上 mix and match 啊，详细天气交俾你哋讲啦，唔该晒， 唔该晒啊。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4度，所以真系热啦吓。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本周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叫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亦都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听听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Kitty。 每个礼拜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一些知识啊，讲下古仔啊，大家梗系觉得好听啦。咁不过其实精伟咧都肩负一个责任嘅，都好希望咧，即系将呢个粤剧的文化去到即系推广开去嘅。 冇错，冇错，冇错。我每个礼拜我都搞尽脑汁，到底我今个礼拜有啲乜嘢同大家分享下噶？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见或者想知嘅，你哋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啊。 跟住重温啦，系听完之后觉得有趣啊，或者即系好有呢个资讯性咁啊，推介人哋听下啦。咁其实除咗即系精伟喺度同我哋分享一啲粤剧嘅知识之外咧，即系你私底下咧都会有做好多唔同嘅方面咧，去到将呢一样嘢去推广嘅。 都有啊，都有啊，因为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好嘅。其实无论咧之前有位同我同期嘅演艺吓，即系嘅佢系电影系嘅同学啦吓，咁而家做咗导演啦，咁佢都拍过一个纪录片吓，就系讲粤剧嘅。咁点解佢会 hit 到呢一样嘢咧？就咁啱，因为当年咧，我同佢嘅一个同学啦吓，即系电影嗰边嘅同学，但系嗰个电影嘅同学咧，佢就好中意唱粤曲嘅。咁所以咧，成日就会同我哋即系粤剧系嗰啲同学咧，就一齐玩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牵引到咧呢位即系我话而家嗰条纪录片嘅导演同学咧，就系、即系突发奇想，不如咧就拍条片系即系记录一下粤剧系一回咩事啦咁样。咁所以咧， 都是即係做咗一個推廣嘅動作啦。你問我，我都覺得係一個推廣嚟嘅。 係 係。咁之後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啦，近期咧我就同一個訓練班，即係武技啦嘅訓練班嘅師兄啦。 嗯。 咁啊咧就佢就揾上咗我，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啊，星慧啊，我而家咧搞緊一個 Chinese Dictionary 嘅page 咁樣。 嗯。 咁咧佢 Chinese Dictionary 咧，我睇過，或者你有興趣都可以睇下啦。咁佢咧就係講緊一啲唔同嘅中國文化嘅嘢嘅，或者一啲生字嚇，即係我哋可能廣東話講緊嘅字，到底其實個含義係乜嘢？就俾一啲外國人去知道多啲咁樣嘅希望嚇。咁、所以咧，咁佢又揾上我咯。咁佢揾上我咧，佢就同我講啦：啊，星慧啊！即係近期咧，我就有個咁嘅 idea， 咁之後咧，我就同咗佢又同佢嘅訓練班同學啦，即係都係總我一班嘅Mandy 黃之文嚇，咁即係就講咧就講起咧，不如就試下做啲粵劇嘅嘢啊咁樣，咁就所以咧就揾咗我咧嚟到去教Mandy 去做一啲新段嘅嘢啦，咁之後就即係俾佢哋可以喺即係個 The Chinese Dictionary 入面多一個 reference 喺度，即係俾大家嚟到去參考啦咁樣。咁、當然啦，係一啲好概念性嘅嘢嚟嘅，好老實。咁始終唔係唔完全一個大戲咁樣呈現出嚟啦。咁但係即係即係一個藝人佢要去學新段咧，佢都要花功夫嘅，所以佢都一定要我哋花時間啦嚟到去排練啦所有嘢咁樣。咁即係正正就係、原來全程都係一個。在粵劇來說是要面臨的一個點來的、所以、即如果對你來說，我經常都鼓勵大家、多點入劇場，多點入劇場、除了我在這裡用廣播形式跟大家說 是這樣叫是這樣叫之外 入戲院、 買飛看、買飛看、 沒錯，即除了這樣之外、你覺得我們還有什麼推廣的活動會做的呢？ 是還有什麼推廣活動？我想通常推廣要就是不是入下學校啊、跟著搞一下一些啲文化節啊，等啲人可以即係行過都見到啊，有啲體驗啊咁樣咧。 冇錯冇錯，咁你講都幾重噶啦。其實我哋之前咧都有提過話有粵劇日呢樣嘢嘅，記唔記得？係啦，咁有粵劇日啦，咁呢個都係香港嘅即係一個即係文化啦，即係十一月嘅時候每個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咧嚟到去舉辦嘅，咁呢個就係粵劇日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話入學校啦嘛，係咪？咁其實有好多以前咧，即係我讀緊演藝嘅時候啦，其實都有好多學校咧會委託即係演藝學院啦，又或者係另一啲個別粵劇團體啦都去做一啲推廣嘅。咁即係入學校嘅情況之下，就係可能我哋會拆件啊，即係拆件咧嚟到去，未必淨係做一台戲俾你睇咁樣。即是会是做一些基本功啦、一些可能服装穿戴啦、即这些都是平时大家比较少的这样。即是或者是一些动作啦，甚至即请一些同学上来做一些基本的动作啦，那么分析一下到底女仔唱歌又是怎样，男仔唱歌扮平喉这样又是怎样，即类似类似这样，即给他们真的有个 session 好好地去感受一下先。感受完先買飛入場，或者的起心肝，真係好得意啊！我想學啊咁樣，咁呢個都係即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嚟嘅。 好啊，咁阿晶慧就即係提議咗好多嘅方方面啦，等大家可以去到接觸到粵劇。我記得其實好耐之前我去呢、這個文化博物館咧，即係沙田嗰度啦，嗰陣時都好似有個展係同呢個粵劇有關。我仲記得哇，搭曬好似啲戲棚咁樣樣啊， 那個是長住 的，是不是？是啊，那個其實都很漂亮，很多東西看的，我記得。還有有些掣，譬如給你按一下，那又會有些歌可以聽一下，那樣那個館都挺值得去看的，我覺得。 值得的，還有那些衣服很漂亮的，真的。因為那些都是大老官的戲服來的，他們可能有些捐了出來啦，這樣。所以他們那些閃片，他們那些，我們叫工啊，即是那些衣服，那個手工啊，嗰啲工而家揾唔翻嘅啦， 咁啊，所以 大家值得去睇下。 好啊，咁啊，辛苦你啦，正伟，成日喺度不遗余力咁样去推动呢个粤剧嘅文化，咁啊，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咁啊，有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谂下我点样去到接触下，认识多啲。咁啊，今日咧我哋倾到呢度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过，唔该晒正伟。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空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舞姿，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 早上的时间7点28分，找来一首歌曲，悲中带喜是侧田的。外面天气方面，天晴，日间酷热，最高的气温大概34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的，29度的气温都相当之热的，相对湿度 84%。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早头早的时间都已经陪住我们了，所以今天大家记住喝多两啖水啊。今天是7月11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十三，适宜祭祀破屋如是物取。 小白星期一就咁 ，Kitty 个心凝住啫。今日记诸事不宜， 仲话个心凝住， 无需谂得太多。今日都是世界人口日， 我会多啲留意人口总体发展计划同埋所面对嘅问题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992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2773宗，再多两人死亡。新增个案中，46宗怀疑涉及 BA.2.12.1 变异病毒株，有34宗未找到源头。另外有9宗怀疑 BA.4 或 BA.5 病毒个案，其中3宗源头未明。残疾人士院舍康智爱东宿舍有3名的院友同1名员工确诊，18名院友要检疫。博爱医院田家炳护养院一个病房，继日前有2名院友同4名员工确诊之后，另外2个病房的3名员工亦都先后确诊。医管局正在追查个案是不是有关联和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如果疫情趋势不变，确诊宗数有机会上升，但如果市民减少外出等，或者可以减慢个案上升的速度。廉政公署接获一名曾经在昨日朝头早参加廉署开放日的人士报称自行快测怀疑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有待卫生署确定。廉署表示，相关人士报称在昨日上午9点参加大约105分钟的导赏活动，之后快测的时候怀疑确诊。廉署说正在了解事件，会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跟进。又提到所有开放日参加者进入廉署大楼前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和完成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所有人在参观期间必须佩戴口罩，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和不准饮食。廉署亦都定时消毒场地。 俄乌战事持续，顿涅茨克州长基里连科话，东部城镇查西夫瓦尔一栋五层高的住宅楼宇被俄军火箭炮击中，至少15人死亡，多个救出5人，估计仍然有大约20人被埋在瓦砾下。俄罗斯塔斯社就引述亲俄武装话，乌军向顿涅茨克的居民区发射炮弹。另外，乌克兰的官员说，乌军星期日向俄罗斯占领南部城市克尔松发射导弹，击中俄军一个基地。俄罗斯传媒就说，一枚乌克兰导弹摧毁一座的房屋，导致两人受伤，亦都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系要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号咧要改到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全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集子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冇谂过竹卡变竹卡都关你事啊？ 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脾气，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大气。 Joker 大家都知啦，是邪恶派的小丑嚟嘅。阿田就觉得 Joker 成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以前 Joker 是一个经常被欺凌的好人，人的变化有时都关乎身边的人有没有同理心，有没有爱。这个亦都是阿田今次借住小丑题材想表达的。 来多点勇气，冰封高山，昂山可以攀起。 作曲侧田力追咳新风，填词方杰，编曲咳新风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侧田咳新风。上榜两个星期，连升1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侧田悲中大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拆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8分，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 有嘢讲啊，酷热天气啊，是啊，不过呢都奉劝大家咁多位啊，即是好像阿 Kitty 啊，今天 见你穿背心回来。 是， 但是如果咁多位朋友你又要在室外又要在室内的出入的人士呢，帶多件衫， 要啊， 係以防咧，你入咗去屋企裏邊，即係啲室內嘅地方咧，有冷氣又攝一攝啊， 係一冷一熱咁樣。係 啊， 禮拜六日就啲人都開始去沙灘嗰度玩下、游下水啊，曬太陽，都幾多人其實我見到。 都係㗎，咁大家都要保持住呢一個嘅社交距離啦。而家聽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有梁明忠、Kitty、崔杰彤同埋阿 O 都喺度嘅。 系咁啊，今日讲下呢一个啦。你去到沙滩咁样热辣辣咁，除咗之前已经提防过呢个沙滩老鼠咧，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可能会食条雪条啊，食杯雪糕咁样啦， 滴咗落地啊。 唔系滴咗落件衫噶，都唔系，都唔系。 但系唔滴啊，就系唔溶啊。 唔系啊，啱啱几个钟头之前咧，睇到 新闻话烧都唔溶。 哦，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一个产地嘅雪糕啦，烧都唔溶啦。咁、因为佢入边都嗰啲防腐剂或者嗰啲塑胶含量好高啦。嗱、今日都系想讲啲成为安全嘅嘢啊。咁啊，呢个食安中心咧都有指引，最新嘅指引，几个钟头之前出嘅嘢，有四款咧。其中一个牌子啦，嗱、呢个牌子系。香港人常吃的、常吃的。咁但你自己上返食安中心嗰度睇啦，有四款佢嘅雲尼辣雪糕呢，就含有啊呢、這个除害劑嘅環氧乙烷啊。咁即係一啲唔好嘅嘢啦，即係啲咁 chemical 咁化學嘅嘢，我都唔係好識。總之嗱，我就跟書讀嘅啫，咁樣跟住呼籲咧市民就不要食用咁啊，亦都呼籲咧業界咧應該立即停止使用同埋出售喎。咁即係呢一樣嘢都係麻煩啲嘅，因為長期攝取咧有致癌嘅風險。咁我哋常常都會覺得，喂你可能食啲太窿嘅嘢都會致癌啊。咁其實依家因為身邊都多咗好多呢啲化學嘅物質加入去食物之中。所以你话喂，整杯雪糕、整条雪条有冇机会致癌啊？咁啊，食安中心就话俾你听有机会啊。不过长期食用，唔知道有冇啲朋友真系日日怼杯雪糕，日日食条雪条。 因为我系雪糕关注组嘛，所以你讲完，我而家即刻上网睇下系边个牌子。哦，咁呢个牌子真系好多人食嘅，同埋咧一见佢减价咧，啲人就会四杯五杯咁样买嘅。 吓， 嗰个又调翻转咁讲，我通常都唔会食。咁 original 嘅 vanilla 味嘅、因为咧佢而家越出越多味啦， 咁、我要关注、 你系最中意食呢啲经典原味 系、啊，我最喜欢嘅都系 vanilla 噶嘛， 我都系啊。嗱，问下两位拍档啊，即系扯远少少讲，嗱，相关嘅资讯大家上网络再睇多啲啦吓，咁啊唔再喺呢度逐一讲。嗱，呢只牌子嘅呢一种雪糕咧就点点点啦吓，咁啊呢啲健康嘅资讯咧应该自己去掌握多少少嘅，咁啊问下钟哥同 Kitty 啊，嗱。关于食雪糕呢坛嘢，嗱 top three 头三位最中意吃嘅味道系乜嘢啊？ 我以为你问我系咪中意食食软雪糕，雪糕， 软雪糕，软雪糕依家都 呢只歌 都少啊， 少啊，因为之前见到啲报道话，哇含菌量好高啊，自己都唔够胆成日食啊。 依家雪糕车有软雪糕啫，好似我印象之中都唔系间间便利店有软雪糕。 系啊，已经唔系啦， 系嘛， 已经唔系啦。 嗱，佢都系。 唔系，但系有美式快餐店都有嘛。 美式快餐店 都有软雪糕。 系啊系啊。 就冇以前。嗰啲 不過啲 冇咁遠 啊， 冇咁遠啊嘛，冇咁遠嘅。 佢啲軟雪糕唔係軟嘅軟雪糕嚟。 但係佢都幾主打嘅，我想講夏天，佢都成日好勤力咁換嗰啲味道同主題咯。 我自己咧就麻麻地美式快餐店啲軟雪糕，其他嘢我都食嘅。 OK OK。 軟雪糕就係真係反而便利店咧，舊時僆仔食咧，嗰杯係幾好食嘅。你話含菌量又好，但係你而家想食都冇得食啦，因為唔係間間便利店都有。頭先鐘哥都講咗啦。嗱。你哋心目中嘅頭三位係啲咩味道咧？ 我好易揀嘅啫，嗱，即係如果新叫做新嗰啲咧，即係當然你話石板街嗰啲叫唔叫做新咧？嗰啲都算係舊啦， 舊 石板街都 好 正嘅，其實，但對於我嚟講都算係新噶啦嘛。我哋細個得三種味啊，四種四種咁，五種 咧、哦？水菜嗰幾種味啊？即係一盒家庭裝解開幾份嗰啲咧？ 就係嗰啲啦，嗱， 好驚， 一定係問啲奶啦。士多啤梨啦，朱古力啦， 芋頭啦， 芒果啦， 就係呢幾隻顏色咯。 係啊，得呢幾隻顏色。如果我揀，我第一個揀文啲啦，第二個士多啤梨，第三個朱古力。 係。如果咁基本咧，我中意食芋頭。細個唔識欣賞嘅，通常一盒譬如三色雪糕咁樣咧，最快去咗嘅一定係白色嘅文啲啦，即係我同我哥咧，即係小朋友口味啦，係啊。咁另外嗰啲咧，就通常會好耐都未畢完嘅，尤其是個芋頭。不過屋企人大人就中意食芋頭，我而家大個咗都中意食芋頭。 芋頭都係正嘅， 好香啊！發現 苦瓜一樣係咪？你想講啊？半 生 瓜 半 生 高 啊！半生芋咁樣係嘛？芋頭都係喎，即係可能人大咗先知道咧， 先識欣賞。 同埋咧，佢本身個設定咧加香芋，香芋咧， 佢真係香， 潛移默化咗你咧，係覺得芋頭係香嘅。佢即係你好少一個品種會加香落去啊嘛，會香士多啤梨啊，香。朱古力啊，唔會喎， 香人咯， 因為佢芋頭呢件事咧，佢芋頭啦，佢夾硬加落去噶，佢香字你留意翻，即係中文嘅傳譯啦。 如果佢就咁講芋頭雪糕，咁你會覺得好似好飽咁樣咯。唔係，同埋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發現有幾種食材都係嘅，你就咁食佢原生嗰種東西，同佢製成嗰種東西係兩種味。嗱，芋頭係其中一樣啦，即係芋頭雪糕、香芋雪糕，同你真係就咁食一嚿芋頭係兩種味啦。栗子又系啦，栗子咧就咁一粒粒食，同栗子蛋糕又，我覺得係兩種味嚟嘅喎，即係有啲食物係咁得意嘅。 係啊， 香蕉，我覺得都有啲出入嘅。 啊，香蕉都係另一種，佢夾硬要加個香字喺前邊，咪香就蕉啦， 蕉咪蕉咯， 咁蕉就蕉喎，真係。 唔 係， 但 係 佢因為有大蕉嘛， 有 大蕉，有 皇帝嘅， 有皇帝嘅，咁佢就有 香 嘅。 芋頭嗰個解釋都真係 有聰明，同埋笨之分歧。 但你可能有一日覺得個芋頭唔夠香，你可能同佢講：喂，你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你唔香喎個芋頭，咁啊唔知點算啊？ 咁你中意食咩味啊？ 我中意雲呢都是第一位，真的第一位。我跟阿鐘哥很近似，但系依家咧啲雲呢辣咧，佢出到好高端嘅，即系有雲呢辣紙喺入 邊， 即系有一種牌子 M 字頭嘅，嗰即 係 好細正方形嗰個咧，一個盒仔好似化妝盒咁樣。哇！嗰只雲呢辣係我食過都最好食嘅咯，自己個人啦嚇。 你要研究到咁深入，我不妨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你話雲呢辣，淨呢種味啫，淨係呢種味啫。唔同品牌都有出過嘅，你有冇分唔同品牌嘅味係咪有唔同先？ 有一定 有 啦。 咁你最記得嘅其實係邊一種品牌？ 我自己就係 M 字頭嗰種，因為佢真係會落啲黑色一粒粒嘅嘢。你細個食咧，Vanilla 咧係雪白無瑕噶嘛，跟住到有一日咧就話俾你聽，哇！點解入邊有啲黑色一粒粒嘅嘢，好似黑頭咁嘅？但係你一食落去咧，佢嗰種香啦，係因為佢係。雲呢辣嗰種香味咧，你製作出嚟用香精加同佢原生用herbin 去做咧，係兩樣嘢嚟嘅。即係呢個人大咗先發現啦，即係你細個五蚊杯雪糕，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咯。即係呢個係其中一種啦。咁啊，一陣鐘哥應該會講多啲佢對雲呢辣嘅味道嘅分別。 我好簡單啊 ，Kitty 咧 ，Kitty 你會唔會中意？譬如話而家一定有啲品牌貴啲，有啲就平啲啦。 我而家通常唔食雲呢辣味嘅，即係細個你就有得冇乜即係唔係好識啊咁樣，你就會食雲呢辣。 牙啦。咁但系大个咗就系因为觉得个分别好大，你好惊会中伏。 嗯、 有啲咧，你直头食到觉得系好似泥胶味咁样，即系佢嗰种假嘅味道、哦。所以我觉得最稳阵咧，我自己会拣，即系如果普通啊吓，我会拣咖啡味嗰啲、哦，咖啡味朱古力味啊。 但咖啡味都唔系嗰间间好食 嘅，就、算朱古力味都系一个好，即系差唔多嘅嘅睇法嚟嘅。嗱，朱古力味嘅雪糕好多品牌都出噶啦，平嘅又有贵嘅，有必定有最原始啊嘛呢种味道。咁系咪觉得最贵嘅系咪真系好食啲？最平嘅嗰一只系咪真系冇咁好食啊？相对起上嚟， 朱古力我就真系个人嚟讲麻麻地嘅，我冇研究 朱古力。其实朱古力问啲啦，呢两种味道咧，对于我嚟讲啊，好老实讲，我真系觉得越贵系真系好食啲嘅，滑啲啦，啲味浓啲啦，嗰嚿雪糕嘅质感又会厚啲啦。平嗰啲真系唔好嘅。但系咧，即系点解咁样讲咧？我最近咧，即系神時卯時咁樣，我走咗去買翻最原始嗰只杯，即係香港吹嗰只， 白色 嘅，白色嗰只，咁啊買翻幾杯擺喺屋企啦。咁我食翻，感覺上老老實實啦，即係個人意見啫，係真係爭啲嘅，真係爭啲，無論係味道啦，好似冇咁濃，質感好似唔係嗰啲咁。 你會覺得好似成杯都係奶嚟咁樣咯，即係食落口嗰陣味啊，係啊。 但係。食嘅時候，我又特別開心啲， 我因為係回憶， 回憶 就係、因為食落去嘅時候一啖一啖咧，真係所有回憶翻曬嚟即係以前細個食雪糕嗰種開心嘅喜悦咧，喺曬呢一杯嘢裏邊啊嘛，所以就睇下你想要乜嘢咯。即係如果你想要當下嗰種味道，可能不如你試，即係俾多兩蚊咁樣啦。如果唔係呢一啲食嘅時候，除咗係嗰種味道之外，另外就有一份回憶喺度， 有回憶或者食得開心都係緊要，千祈唔好食到致癌物質質入啦。轻松习惯，担忧统统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公司出日见笑出价。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傻，永永远远居我心窝。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紧不错，肩并肩振力行外歌。求亲友人知道回应足好，用极幸福声音训练着我。多谢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说说应该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 听过 Leslie 姜丽文的爸爸放心我出嫁、嗯、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喂问下你们先、嗯、你们应该网购的经验都比较多啦、嗯、现在即无论是任何的款式的产品啦任何的范畴和类型的产品啦都会是这样啦、嗯、那好啦 你这样讲唯有啊其实实体店我都有帮衬嘅， 系嘅系嘅，钟哥你嘅购物嘅呢一个习惯系多元化嘅，即系你既中意去实体店嗰度望下， 再讲耐就系我叫人哋帮我买都有， 都系系系，我都见过你个送货小哥， 都有。 喂，但我想讲咧，我今朝真系想讲， 帮手啊，大佬， 我知啊，我真系想讲送货嘅问题啊。嗱、嗯，你哋如果真系买过嘢咧，咁可能都会享受喺店铺嗰度同啲店员打下牙交啦，或者佢真系会有啲好嘢会介绍俾你嘅、哦。 等等先，如果系你话同啲店员倾偈咧，我就一般般，同埋真系要睇边个， 嗯， 同埋睇喺边度。呢、這個真係我都好好介懷嘅， 係， 但係好又係個人意見，因為今日變咗個人意見咁、樣，我好怕啦！一入去就係、是、先生想買咩、 哦、 先生我介紹你， 你係咪驚佢過分熱情啊？ 唔係一嚟我都未睇，咁你問咩介紹咩睇咩？我未睇咁樣，即係最怕呢啲，特別啲即係啲。高級時裝店咧、哦，你入去佢就問點啊，劉生 同埋尾隨住你，好大壓力， 大壓力 覺得係 唔係？因為鐘哥咧，你應該俾我哋有一個優勢，就是、因為咧實在太多人認得你，所以你個壓力係源自佢已經知道你係梁生咁。 本來咧就係、是、想行去嗰啲咧，即係 睇下 兩節嗰啲咧， 一梁生之後就去翻正教區。 我試過真係認真地，真係有一次入到去咧，我真係想買佢。做晒广告话两折， 即系你个招来系咁样嘅，谂住 有两折，跟住话，诶，刘生正价嘅喺呢边啊，正价呢边，我唔系要嗰啲嘢啊嘛， 嗰啲 off the season 唔啱你啊，你着最新出嗰啲啦， 真系会咁样噶， 系啊， 跟住之后就会走翻去正价嗰边啊， 跟住我咪行过去，望一望价钱牌，我都系行一行先啦，佢咪走咯，咪点啫？ 唔系，你可以话俾佢听，其实我揾一件道具，我要连戏，所以揾翻 off season。 哎呀，唔得噶，哎呀，咪走咯，都买唔起啊嘛。 唔系，嗱，呢个就系叫做去店铺逛街嘅乐趣啦、嗯。我自己咧就几中意啲店员嘅招呼嘅。嗱，当然都唔系话好似阿钟哥嗰种咧，一入嚟就已经问你啦，你想要啲乜嘢啊嗰种啦，咁系啦，过分热情嗰啲我都惊惊地嘅。我试过一次最热情嘅招待咧，就唔系买嘢，系食饭啊。有一段时间咧，真系可能啲餐饮业咧系比较少人。人啲嘅嗰段时间啦，咁于是乎咧，那个餐厅又真系好好、啊，因为点解会咁讲咧？你见得出佢啲员工系翻齐晒工嘅，但系只不过咧嗰啲食客嘅数目就好少，于是出现咗个问题就系、是、咧，我四个人食饭咧，中式嘅酒楼。晚市啦，四個人食飯有四個人 serve 我咯。 哇，好啊！ 一個 mark 一個啊，直頭係。 仲想點啊？有冇加價先？ 冇加價。 咪係咯。 但我想講，我同你個感覺差唔多，我都係覺得其實可以唔使咁熱情， 嗯、 因為佢幾乎係你杯水飲咗一啖，就有人行埋嚟斟翻滿佢，跟住完全傾唔到偈啊！同埋你會覺得好尷尬，即係好似你講乜嘢咧，你都 feel 到後邊有個人係望住你咁樣咯。咁你就覺得啊，其實可能有時咧，你都幾享受有翻你自己一家人食飯就，不如唔使咁樣啦，咁樣、嗯、或者我自己斟得我后屘同佢讲，OK 啊，我哋自己互相斟水就 OK 噶啦，唔使你哋咁劳烦你啦。咁上菜又几个一齐上咁样咧，OK OK， 唔使咁夸张啦。咁我点解突然之间咁样讲咧？嗱，头先讲实体嘅店铺或者实体嘅餐厅，咁你就会见到其他嘅人啦，譬如店员又好或者侍应又好啦。而家咧因为个文化咧就越嚟越多人系上网买嘢啦，咁于是乎咧，你有冇试过同送货嘅人员去即系倾偈，或者你有冇留意，如果你买开某一啲铺头，无论系即系。在哪里运来都好可能你都是用咁上下的速递方法啦、 啊、 或者邮寄方法啦而你又会成日都熟口熟面地见到同一个派递的人员呢 那又没有、 啊、我就少的因为我通常就不在家 的。摆门口 是吧我就叫他摆一是就摆在楼下即管理处那里、嗯。 哦他肯帮你这样的。 是啦一是他也不想走多转啦。 都是 这样。是啊是啊。还有现在通常可能你要给钱他呢都是即手机过数给他、啊、即可能收回20元啊那些呢那都未必会见到佢样 嘅、啊，不过唔一定要摆门口嘅。首先如果摆喺管业处咧，管业处要肯帮你收先得嘅、 啊，有啲唔肯噶， 肯啊。 如果肯就 OK 啦。另一种咧就 系 而家好多智能柜噶嘛，你咪转咗智能柜咯。 不过我有啲朋友咧，譬如佢真系公司需要啦，即系佢成日都会遇到同一个派递员嘅话咧，佢哋真系会打好关系嘅。我仲识得有朋友，因为佢自己做时装嘅，咁佢就送咗一个袋俾呢个派递员啦。咁然之后跟住就 friend 咗啦，当然系咪先咁啊？好有算。 咁啊，有時啊，譬如佢唔喺公司啊，或者佢唔得閒收貨啊，或者總之有啲咩，佢就可以同佢商量啊，自己私底下。 但係唔係經常都係嗰個派特員去翻嗰個地址 嘅？ 但 係原來 多數 係㗎，係啊，只不過 我收貨就係啦，係啊，即係我咁啱先，譬如我可能買開某一啲商店咧，都係幫襯某一啲嘅快遞方式，或者甚至乎同一間公司嘅，又或者我其實原來發現咧，譬如如果有時你喺第二度買嘢，譬如網購喺外國翻嚟咁樣咧，原來香港都有一啲嘅公司咧，係可能承包咗某几个地方嘅嗰啲邮递服务咧，所以都系嗰个人送嚟咯。 哦，因为我可能系送去屋企咧，可能又未必系次次一样。 多数都一样， 因为次次嗱，我经常帮衬某一个嘅，即系嗰啲粮油杂货嘅，但系佢次次送嚟都系唔同人噶。 哦，咁可能就真系有啲唔同啦。嗱，香港咧而家都仲系非常之多嘅呢啲服务，都系用真人啦。咁点解突然之间今朝会讲呢个送货服务咧？就系话咧，因为咧见到报道咧就话外国啊，直情系英国咧，原来已经咧有70%以上的一啲郵購服務咧，係轉咗做機械人送貨的方式咁樣，咁佢哋就冇乜快遞員嘅。咁但係近來咧喺網上面見到呢啲圖片咧，就係話點解會見到機械人咧，就喺個森林裏邊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咧咁？因為照計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覆蓋區域噶嘛，即係譬如話市區咁某一啲嘅網絡咧，就係咧用機械人嚟到去送貨嘅。因為其實機械人咧，我睇佢嗰個嘅送貨車咧，其實類似咧你喺商場見到嗰啲咧清潔機械人咁上。 自己行嚟行去嗰啲啊嘛， 冇錯啦，就係咁啦。咁佢咧就係話佢都係靠住呢一個 GPS 嘅方式咧，即係譬如可能間公司咧就輸入咗個客户嘅地址，咁佢就點對點咁樣將一啲貨物咧就係送去客人嘅屋企啦咁樣。 好啦，即係 Kitty 你個 friend 可以連個袋都慳翻。 係啊，你收埋唔到機械人， 送個袋俾佢都冇用啊， 係孭住咯。 但係幫佢賣廣告， 賣廣告係啊，佢周圍去啊嘛。係 啦，可以咁，即係可以喺佢身上出呢啲標語啦。咁好啦，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個覆蓋區域咧，照計係唔包括森林區域嘅。咁點解啲人就會話啊？點解咁古怪咧？森林嗰度會即係見到呢個機械人咧？咁原來咧就關咧你哋用開導航嘅人就會知道啦。導航嘅嘢咧，其實佢會揀一條最快嘅路俾你行啦。 哦，即係點咗條黑路佢行啊！真 係。咁然後咧就發覺呢個機械人咧喺個森林裏邊咧係一個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即係類似兩日兩三日都仲見到佢喺裏邊。 陰公 塞咗喺裏邊。 唔係，咁冇人去救佢㗎。咁即係如果嗰間公司見到個機器人唔翻嚟，都應該 其實佢應該有定位啊，即係追蹤到佢去咗邊㗎？ 冇錯，嗱，經過呢一段時間之後咧，佢追蹤到佢啦，跟住佢幫佢改翻條路線，佢就出得翻嚟啦，係啦。咁但係就需要有人發現啦，然之後就再幫佢改咗條路線，佢先出翻嚟咯。 好彩佢唔知佢應該係送嗰啲唔係嗰啲咩新鮮嘢啊，如果唔係都可能臭 曬咯。 係啊，即係會出現咗呢幾個問題。咁所以我都諗起咧，鐘哥之前咧有一個禮拜咪同我哋講話關於啲機械人 AI 嘅嘢嘅，所以我有時都覺得，唉，即係有啲人性化嘅嘢咧，譬如好似買嘢又好啦，你可能都要需要一啲真人嘅誠意推介。譬如機械人佢唔可以幫你試過個 product 噶嘛，咁人又唔同啦，可能佢自己真係試過啦。我買嘢通常都會問過你有冇試過，或者你有冇啲咩 comment 啊，自己有冇啲用家推介啊咁樣，咁我就會做呢件事嘅。 全部都好正啊，我試過曬，通通都好正。 咁我就唔會再去問呢個人，或者我唔會再入呢間鋪頭去幫襯佢啦。 我冇聽到佢話唔好食喎。 我試過啦，麻麻啦，唔好買依個。 呢個真係俾我一個購物嘅理由嚟嘅啫。如果唔係，我點買嘢啫？ 日本執政聯盟喺參議院選舉中大勝，連同未有改選嘅議席總數超越半數，支持修改和平憲法嘅勢力亦都保住三分二議席。分析认为执政联盟的成绩超出选前目标，令到去年年底上任的自民党总裁兼首相岸田文雄可以增强党内的权力和地位。岸田说会振兴日本经济，并扬言会推进修宪计划，制定可以在国会讨论的法案。选举在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的阴影下举行。岸田说选举在受到暴力挑战的情况下进行有重要意义，他会继续努力保护民主。安倍日前在奈良选区为自民党候选人佐藤启拉票期间中枪身亡，佐藤启最终成功当选，他说不会辜负安倍的期望，会好好工作。英国外相卓惠斯宣布将会竞逐保守党党魁一职，是第十位表态有意竞逐的保守党要员。卓惠斯在报章撰文说自己能够领导、交付和作出艰难决定。他亦都对英国需要达至的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亦都有经验和决心。

咁我哋見到啦，咁而家仲有另一個數字值得留意嘅，就當然就係六月份嘅工資增長啦。咁都按年底有 5.1%， 咁啊較五月份嘅 5.3% 就略為低少少。嗱，整體呢啲數字話俾我哋聽啲乜嘢嘢咧？話俾我哋聽兩件事。第一，經過聯儲局咁多次加息之後，我哋見到美國嘅經濟起碼喺個就業市場嘅方面係冇差到，繼續係強勁增長。呢、這個可以令到聯儲局可以有底氣繼續咧去加佢嘅利息，去抗衡通脹。第二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見到咧，而家個工資咧，似乎咧有少少嘅見頂嘅跡象。嗱，呢一件事係好事嚟嘅，因為如果個工資唔再上升咧，咁就可以令到咧，就嗰個工資同埋個通脹嘅惡性循環咧就停落嚟。咁呢，所以呢份報告嚟講嘅話咧，就係對聯儲局可以話視之為一個好事啦，利好因素啦。咁同埋咧，亦都指向咧聯儲局似乎喺今個月嘅28號咧加息咧，應該75個基點咧，應該都冇乜懸念噶啦。 咁啊，睇嚟大家都可以有個順利嘅預期啦。咁亦都睇到咧，即係美股方面咧都連續升咗幾個交易日啦，係咪都算係呢個高叫做通脹高啊，或者咧加息嘅事件咧，算係告一段落咧？有冇咁嘅機會咧，温生下？ 嗱，如果你睇翻個美股嚟講嘅話咧，其實上個星期五嘅反應咧就好壞參半嘅啫。反應得最反應得最敏感、最快嗰個咧就係個十年債息，個十年債息咧又翻翻上去3.1嘅水平嘅水嗰個位置啦，咁而家最新喺亞洲市場係報3.0971% 嘅，咁啊債息上升嚟講嘅話咧，就反映咧就市場就驚，就話聯儲局可能會加大佢加息嘅步伐啦，咁亦都係因為市場驚聯儲局會加大加息步伐，所以你控制住咗個美股咧，令到佢升幅咧係壓住佢嘅，咁啊但係同時間地咧，就見到美國個經濟都仲係良好啦，咁所以咧又有跌唔落去，又升唔到上去，咁所以個美股喺上個星期五嘅表現咧就係好壞參半嘅。咁至於另一樣嘢值得留意咧，就係啲商品價格啦。啲商品價格好似小麥啊，芝加哥小麥期貨價格咧，喺上個星期五咧就大升6.6%。咁主要係因為啲人覺得哇，經濟又唔錯，唔係咁差，咁經濟好啲人就喺個食物方面就會要求多啲啊，咁所以就變咗咧啲糧食價格又再攀升翻啦。 總之係貴咗啦啲嘢， 係啦， 俾多啲錢咁樣。好，問培哥，呢個禮拜今日禮拜一啦，睇下呢個禮拜嘅市場焦點有啲咩要留意啊？先講下個央行議息先啦。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嘅市場嘅焦點咧，大部分都集中喺星期三噶啦。星期三咧，我可以即係我形容佢為一個超級星期三。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星期三當日嚟講嘅話咧，新西蘭央行啦、加拿大央行咧，呢兩間央行咧就將會議息嘅。兩間央行加息半厘咧，基本上係市場嘅共識嚟噶啦。咁而家市場更加關注咧，就話睇下加拿大央行咧喺當晚咧會唔會咧係加息去到75個基點嘅啫。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喺亦都喺星期三啦。咁就內地咧就會公布六月份嘅貿易嘅盈餘嘅數字啦。咁大家都關心內地嘅貿易嘅，因為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嘅出口嘅國家，咁所以就大家都關心佢個出口嘅情況，去衡量個整體嘅中國嘅經濟。咁另外咧，英國咧喺星期亦都喺星期三咧就會公布佢嘅五月份嘅 GDP。嗱，英國嘅 GDP 有咩值得留意呢？因為英國咧喺三月份、四月份連續兩個月份按月比，英國的 GDP 是按月份公布的，按月比連續兩個月份已經是見到收縮的了。現在市場關心去到五月份的數字是不會繼續收縮，如果繼續收縮的話那就大件事了，市場就可能會怕就英國的通脹又去到 9.1%， 但是如果經濟已經開始收縮的時候，令到英倫銀行難於加息壓止的通脹，可能英國就會出現滯漲的情況，所以這個是市場關心的地方來的。 咁我哋系咪都会睇埋呢个中国嘅第二季 GDP 数字啊，尹生？ 冇错啦，咁就喺今个星期五咧就公布嘅中国第二季嘅 GDP 数字啦。咁啊，内地我哋知道第二季受到疫情嘅影响啦，咁所以呢个数字咧，其实市场都唔会俾太大嘅期望嘅，咁但系都值得关注嘅。 系咁啊，国际事务方面又有啲咩焦点咧？今个礼拜？ 哇！今個星期國際事務多啦，但喺星期三嚟講嘅話咧，又係星期三啦。咁就美國總統阿拜登咧就將會訪問咧就沙特阿拉伯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佢去咗沙特阿拉伯為乜咧？咁當然就叫沙特阿拉伯咧就去增產石油，去幫手壓抑下個油價啦，等大家個通脹唔好咁高企啦咁樣。咁但係沙特當然喂賣油係佢嘅飯碗嚟嘅喎，你叫人冇推高個油價，咁人哋又好難配合你嘅喎。咁真係睇下咧。 拜登佢能唔能夠真係成功遊說到沙特阿拉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遊說到嘅機會都存在嘅，因為我哋知道呢最近咧呢一個嘅油組嘅秘書長咧就突然間就身亡咗啦咁樣樣，咁就佢係嗰個人咧係最主力咧係聯合起整個油組去推高油價嗰個人嚟嘅，咁我所以佢而家唔喺度啦，咁會唔會真係即係會容易啲去遊說沙特咧？咁有呢個機會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發展啦。咁另外嚟講嘅話咧，G20 財相就會喺今個星期五六啦，一連兩日咧。就喺巴厘岛咧，就会系举行会议啦。咁就大家都关心，就话喺近期咧个美元咁强嘅之下咧，咁啊好多嘅货币都即系跌咗落嚟啦，咁样样。咁相信咧唔同嘅G20 嘅国家咧都会可能会向美国抗议下，哇！你加咁多利息，令到你个美元咁强，我哋啲货币跌晒落嚟。咁会抗议下，咁但我相信美国都唔会理嘅啦。但系美国而家最关心嘅就系点样压抑佢嘅通胀。咁所以咧就佢系需要一个强美金嘅。咁所以就变咗就呢个要留意嘅。咁但系我相信个系啦，要留意嘅呢个因素。 系温生要讲埋呢一个啦。嗱，你知道上个礼拜咧，其实咧都真系风云变色啊吓。咁安倍事件啦，咁Boris Johnson 咧又下台啦，咁样咁当然要睇下啲榜啦。咁呢个都系香港人比较关心啲嘅。咁温生交俾你，最后帮我哋详细分析埋啦，唔该晒。 好嘅，就喺个榜嚟讲嘅话咧，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Johnson 佢而家即系约翰逊而家就离开咗啦，但我相信边个上台嚟讲嘅话咧，都好难咧去扭转咧而家英国嘅困局嘅。而家英国面对嘅就话苏格兰嘅议会已经定落咗咧，就话明年嘅10月19号咧就要搞个脱英公投咁样样。咁另外咧就喺英国同欧盟咧就北爱嘅边境设关卡嘅问题嘅争拗咧就越嚟越激烈啦。咁呢啲嘅问题咧都好难去解决，再加埋而家英国嘅 9.1% 嘅高通胀率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咧，佢嘅 GDP 又已经系回落紧落嚟啦。咁所以边个上台都会系好难去处理呢个问题。咁但系而家大家最关心嘅就话，如果真系有个新人上台，咁因为约翰逊咧系最主力咧就脱欧嗰个人嚟嘅，个新人上台会唔会改变呢个脱欧嘅情况咧？嗱，就真系要睇睇啦。我相信个机会都唔大，咁但系值得我哋留意啦。 咁投资者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环球嘅局势啦，新闻咧同成个市况咧真系息息相关嘅。听呢个环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金股会大事件咧。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唔 该晒，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天宏苑、宏苑阁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真系讲下优惠，叫埋 Barbie 同埋小白一起出嚟倾下先啦，睇下你哋有冇一个咧咁嘅投资嘅习惯咁样，都扣翻头先咧温卓培先生讲啦，话即系美债息上扬啦，咁啊令到咧香港啦做定期咧啲息口都升翻啲咁样啊，即系有一段时间咧低息年代咧，你摆几多钱落去金融机构咧，其实咧你话想食息一族咧。即係雪糕都買唔到一杯啊！嚇，但係依家咧就有啲金融機構咧就咁要跟隨美國嘅步運啦，咁樣加翻啲息口咁樣，三個月嘅港元定期啦，咁有啲金融機構咧其實都做到咧2.48厘或者2.2厘，咁啊算好叻仔啦！我問一下拍檔們咧，有冇將啲錢擺落去銀行嗰度做定期嘅一個習慣啊？ 係 嘛？ 最如果你講兩厘幾啊？ 係啊，兩厘四百係啊。 係咯，咁我真呢幾個月都唔得㗎， 得啊三個月咯，頭 三 個月， 三個月當然係少啲啦， 係啊，三個月係會少啲利息 come back。不過我講頭先我 clarify 翻嚇，三個月咧就兩厘幾，咁你一年咧去到3.3厘咧，就好多行都做緊㗎啦呢一個，咁但係即係有陣時你。 有好多人做定期咧，你驚要應急錢， 係啊，又唔敢擺咁耐。 係啦，我都想擺一年，我想擺十年添啊。 係 擺十年即係九個錢，根本就唔係好等使嘅，即係使嚟使去，好似鐘哥咁樣， 免咗浸 係咪先？ 唔係喎，我啱 點樣唔係啊？ 我啱想講你哋今日呢個題目咧，我都唔出聲。 點解啊？ 你問我點解係最好啊？我都想表達一下。其實我係月光族嚟嘅。 點會啊？ 個個月清曬， 免咗浸咯，都係 清免嗰浸係。 佢咪月光族？佢又之前咧 D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月光騎士就 係啊，月光族定期先得。 邊度輪到你啊？不過Barbie 咧 ，Barbie 有冇呢一類嘅儲蓄習慣？你似有做呢啲資產配置？ 其實我都係月光族嚟㗎。 OK 得。 Barbie 咧有啲似佢唔系做定期，佢似系咧会走去做买卖嗰啲， 做买卖做 trading 系咪？ 唔识噶，但系我唔识。 储埋啲货， 好可惜。 屋企人识未得咯。咁啊 ，Kitty， 你有冇做下啲存款嘅定期啊？ 好耐冇啊，好耐冇 系嘛？ 系好耐之前，我都话有个朋友教我咯，去开一啲新嘅户口嘛，即系你本身。系啊，咁嗰個息口會高啲嘅，即係你第一次新客户去到存款入去咧，咁你攞翻出嚟嘅時候，你咪由佢第二間銀行咯。咁嗰陣時候嘅，咁但係後來真係好似阿歐咁講，哇！啲息口越嚟越低，你都費事去搞咁多嘢。 係咁啊，我幫大家睇翻啦。其實如果你話主流嘅一啲金融機構咧，其實你三個月嘅定期咧，真係超低嘅。有一間竟然做翻 0.7 厘嘅， 係咯， 係三個月 0.7 厘，即係等於冇啦。 咁我點解唔想做啊？係嘛？唔想做， 梗係唔想做啦。其實本身咧，大家都唔想做呢啲定期噶啦。咁只不過我頭先開環節嘅時候都知道啦，就係話跟翻美國嘅息口，所以你話做三個月定期先有啲水位啫咁樣。 唔係阿巴比話擺喺屋企啊嘛，情願 係啊，得唔得？ 咁我得，我諗住送啲月餅罐俾你啊。 喂，你唔好講笑，你知唔知我真係試？如果將啲錢擺完喺屋企之後，唔記得咗自己擺咗喺邊？ 幾好喎，幾好喎！你可以玩尋寶遊戲喎 ，Indiana Jones。 不如我幫你揾啦，好唔好啊？ 係 外話喎，即係話擺咗啲錢唔知喺邊度，突然之間揾翻嗰啲咁樣咧。之前有一個咧，都幾年前有一個開心指數嘅調查咧，咁佢就話最開心排行榜，唔知第一定第二位咧，就係話。你突然間喺褲袋嗰度揾翻幾蚊又好，或者十蚊又好，係你之前唔覺意擺咗喺度，突然之間咧攞翻出嚟，俾你嘅喜悦咧，原來係好大嘅。 因為當冇咗啊嘛， 係啊係啊， 咁啊係失而復得，最開心嘅， 都唔覺得自己失咗，有時唔記得咗。 咁都幾好。嗱，補充多一句啦，咁其實有間咧政府發牌嘅虛擬銀行咧，其實三個月定期咧做了3.6厘嘅，呢個就貼近成年嗰個息口價㗎啦，一啲銀行嘅，咁大家又可以自己上。上网揾翻多啲资料啦，咁都系嗰句，即系投资都系涉及风险嘅。不过你话定期呢啲风险咧都有噶，即系间银行突然间唔掂都系麻烦少少。不过希望呢啲事件唔好发生啦。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存款又食息又食价，咁就最好啦吓。 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28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11日是一年的第19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73日。1962年7月11日，人类首次通过人造卫星播送电视节目。这个节目是法国和英国通过通讯卫星播送。当法国播送包括伊夫斯蒙塔纳所唱歌曲的7分钟节目，设立在人造卫星最近轨道上的英国广播站播出测试方格，同埋英国政府贺词，美国亦第一次睇到从欧洲现场播出嘅电视，由通讯卫星上发射出去嘅电视信号喺缅因州嘅安多佛接收，横渡大西洋成功嘅电视播送，促使美国政府开始研究全球电视新领域中所出现嘅机会同埋问题。7月11日出生嘅朋友。属于典型的社交人物，容易被多姿多彩的世界吸引，渴望将见解分享给家人或朋友，不喜欢承担重任，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睇法。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变化万千的传媒工作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资讯发达令我哋好快得到最新消息，亦令我哋欠缺时间分析。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另外较早前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蔭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场都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是封了一段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李一同饰演的艾千雪是防团中最年轻的电子信息通讯工程师，心智简单，外柔内刚，出身于军人家庭，才貌相传，是团里面公认的军花。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每個星期一咧，我哋都會喺二台嘅面書專頁嗰度有一張相咧，我哋會擺出嚟，就係晨光第一線嘅。咁、今個禮拜嗰張咧，我都提議大家上去望一望。你當然每個禮拜唔係應該係每一日啊，即係二台嘅面書專頁都有好多嘢睇嘅，大家都可以上去望下嘅。咁今日呢張咧，我又會推介一下。點解咧？因為上次影嘅時候咧，咁啊 Kitty 啦、崔傑彤啦、阿 O 同埋阿小白白元浩咧，咁啊一齊做咗個手勢。咁呢個手勢。嗰陣時，我心諗，點解你哋會識做嘅咧？呢個手勢咁樣，咁好即係叫做好潮啊！咁我第一次睇係幾時咧？咁當然原來都一段時間嘅咧，即係啲人影相嘅時候中意擺出呢個手勢。咁咧就係一個 V 字，但係咧就唔係話我哋平時影相，俾個 V 嚟睇下啦，唔係咁樣， 係 將隻手180度零轉， 係 即係將個 V 字 咪垂咗落地下啦，垂咗落地下， 即係手指尖係指向地下嘅， 係啦。咁呢個叫做咩？倒 V 手勢。 係 咁啊？點解無端端會興起呢個手勢咧？咁啊，陣間講下嗰個由來係點樣咧？ 嗯， 不過我喺邊度見識到呢個真係變成一個熱潮咧？咁話說啊湯告老師啊，就係、是、Tom Cruise 咧，佢之前咪周圍而家都仲係做緊巡迴宣傳噶嘛。咁佢咧就去到韓國做宣傳嘅時候，你知啊靚湯哥幾咁親民噶啦， 係啊係啊係。 咁跟住咧，佢有一次咧就走去人群之中，當地嘅一啲少女們啊，就問啊靚湯哥可唔可以做呢個手勢一齊影張相。 咁跟住咧，我就見到嗰個畫面咧，就係阿靚湯哥即刻問佢身旁嗰個翻譯，呢個咩手勢嚟㗎？ 依家係啦，要知道佢背後嘅意思先，唔係亂咁做嘅。 唔係亂咁做得啊嘛，因為之前咧，即係到而家都係韓國，我哋一啲好熟悉嘅手勢，當然就係俾嗰個愛的深深啦，即係兩個手指嗰個啦，或者呢個兩個手擺埋一齊嗰個啦，都呢個韓國吹出嚟嘅一個手勢。哇！阿靚湯哥就問：呢個咩手勢嚟噶？咁我見嗰個翻譯咧喺靚湯哥隔離咧，即講咗幾句之後，咁啊靚湯哥當然啦，咁親密，即刻擺咗呢個手勢上。我話：原來就係咁樣嘅。咁跟住就好奇之下，我睇下點解會有呢個手勢出現咧？你哋有冇睇過其他人影相嘅時候擺出呢個 pose？同埋點解要擺呢個 pose？ 我見而家好多網紅都係擺呢個 pose 嘅，係啦， 即係除咗係一個熱潮之外啦，即係一個熱潮啦。咁但係點解要擺呢個 pose 咧？小華咧，小華知唔知啊？ 我真係唔知喎，點嚟嘅咧？呢個其實 嗱，咁咧當然咧，如果係最近嘅，點解會代替咗呢個愛的深深嗰個手勢啦？又係嚟自韓國。 咁而家做深深係咪俾人笑 勾咗啊？ 係 咯，已經勾咗，唔夠貼嘅呢個潮流啊！咁佢話原來咧最近咧有一啲韓國嘅女團咧，就興起擺呢個 pose 先嘅。咁啊當然咧，咁究竟係咪即刻揾翻一啲嘅典故啦？喂，係咪韓國女團先㗎？又唔係喎。佢話原來咧呢個動作咧最早期嘅時候咧，原來喺2000年嘅時候咧，有一個日本嘅團體就叫109辣妹圈，咁佢哋咧就已經擺咗呢個 pose 出嚟嘅啦。咁嗰陣時咧就叫做 girl piece， 咁啊做咗呢一個咁樣嘅手勢，就叫做呢個手勢咧就好似令到佢哋有一個嘅團隊精神咁樣。咁啊大家影相嘅時候都擺啦。咁但係嗰陣時又掀起唔到一個好大嘅風潮。咁直至到最近咧，韓國嘅女團又做翻呢個 pose 嘅時候咧，咁就真係變咗一個熱潮啦，大家都爭相擺啦。咁但系点解要摆呢个 pose 咧？就好得意啦！佢话你试下将你嘅手平时我哋影相嘅时候摆个 V 字系点样啊？咁样咯， 系啊，平常咯，手指尖 平常啦。你嘅身形有冇变化？ 冇噶， 冇变化噶嘛。即系对于影相嚟讲，就咁举个手指啫嘛。好啦，如果大家试下将你嘅手试下摆呢个，将手即系个 V 字倒转，然之后将手指掂向地下，指向地下嗰个 pose， 你试下再摆呢个 pose。影相嘅时候，你又睇下你自己身形有冇变化？ 咁我唔知道，要照镜先知道。等我睇翻自 己，睇翻张相先，我都即刻开翻嚟睇， 同埋运用一下自己即系啲肌肉嘅感官啊，系咪有唔同咗？嗱，佢话原来咧，你将手指 我个头扁咗，原来嗰张相。 如果你将手指指向地下嘅时候，你个身体会有一啲自动嘅变化。佢就话你会自动向前倾。你的膊头呢亦都要夹硬微微拱起你才指向地下。咁所以如果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手指又要向着镜头嘛。咁就会令到你的身形睇起上嚟是瘦咗嘅。所以原来呢佢话影呢张相用呢个 pose 呢其实就係好简单地令到你觉得瘦咗囉。 咁好喎，显瘦。 係啊。 如果冇其他含义就係话呢个 pose 就係代表你会瘦瘦削削啊。 但好怪喎，无啦啦叉隻手出嚟。 唔紧要啊。 就係因为你要叉隻手出嚟，所以你要咬起佢。所以你未睇落去瘦咗。 你係瘦但你怪喎。 我觉得我哋似 BBQ 多啲喎，其实。 我以为你叉个胶剪揼嘅，错错。 唔系剪， 全部都系出剪咁样咯。 但当个个都系咁样摆嘅时候呢，唔会系一个即系唔会系觉得有啲咩问题噶啦嘛，就想瘦啲咯。咁但系咧，其实除咗呢一个而家叫做最新兴叫倒 V 嘅手势之外咧，其实谂下喺即系影相又好，或者一啲生活小节又好咧，经常都有一啲咧热潮我哋玩过嘅。咁我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即系有一个之前都讲过一次咧，就话可唔可以喺个锁骨度放个两蚊银啊嘛，即系睇你系咪瘦啦， 冻啊， 放一冻啦， 哇， 一动我又见又见过啦。另一个咧就系真系唔鼓吹唔鼓励啦。咁又系即系分享，又喺网上。而家嗰个好似过咗添啦。咁你见到有啲譬如话落楼梯上楼梯嘅时候，隔篱咪有条扶手栏杆嘅。扶手栏杆佢唔系贴晒墙噶嘛。佢中间一定有啲虚位噶。咁之前咧就话有啲女士、男士都有将自己个身摄到落去嗰个虚位嗰 度。好危险喎！ 就是叫做瘦啦。 哇！ 所以你之前 咁留翻俾人瘦算。 我都系咁话。 我惊我摄之后佢掹唔翻 出嚟啊！咪就系咯， 傻嘅咩？ 首先系咯， 系咩？真系有啲咁嘅风潮，我有少留意。 就话即系唔系话斗瘦啊嘛？即系之前上一次 A4 纸都玩过啦。之前 将两手喺后边交叉，可唔可以翻转头摸？ 哇！我寻晚试咗一个，我失败咗。我见到一个系做 gym 嘅风潮嚟嘅，就系即系做一个动作啦。我睇落去，我以为我得，因为我有柔软度又有啦，咁我亦都有平时有做开 gym， 望落去好似好简单嘅呢个动作，就系咧跪喺度啦，咁啊后面嗰只脚个膝头就跪喺地下嘅，咁前面嗰只脚咧就脚板就撑住啦，咁你就变咗好似平时跪喺度求婚嗰个姿势咁样啦，系啦，单膝跪啦，咁但系咧后边嗰只脚咧。你就攞隻手嚟捉一捉住個腳板， 呢個已經係瑜伽動作。 係啦，因為瑜伽動作捉一捉住個腳板，然後最難嗰樣嘢就係你能唔能夠企翻起身。 哇！ 即係你前面嗰只腳你單膝跪啊嘛， 用一隻腳企起身啊。 系啦，但系你后面嗰只脚咧，你系要有只手捉住嘅。 哇！即系单脚企起身噶咯。 但系单脚企起身都唔难，系你 单脚企起身已经好难噶啦。你嗰啲讲嘅单脚企起身唔系好难。 难噶， 但系佢难嘅原来咧系我寻日试咧，我就要好简单啦，但系完全发唔到力嘅，因为我又有玩瑜伽啦，咁我就望哦咁好简单啫，咁样只手捉住后面嗰只脚，咁你咪用啲腹嘅力，跟住用前面大髀嘅力一嘢弹起身咯。原来咧你成个人好似俾唔知乜嘢力去绑住咗咁，你系会一扑一碌噶，系、 啊，咁好危险啊！呢个要小心啲啊。 系啊， 咁如果有一个简单啲咧，又系单脚啊，即系你大家都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你可以或者试下嗱，首先李嘉云。企喺度啦，然之后咧，你抬高一只脚， 系 伸直佢，即系左脚又得，右脚又得，然之后踎低， 系 起翻身，就系咁啫。 哦， 单脚，另外一只脚要伸直喎，向前喎，踎低起身，呢、这个动作又系超难， 系 即系又要考平衡力啦，当然又要考下你嘅腿力啦、腰力啦，即系周身都要有力，呢、这个又 系 好难咗。 好难喎、啊，钟哥你讲嗰啲嘢， 要好多小肌肉同大肌肉， 其实好易嘅啫嘛。 点解？ 单脚企，单脚踎低，单脚企身啫 嘛。你试下，我搞唔掂啊！ 我都要小心啲啊！呢啲动作，总之吓，即系专人指导之余，自己都要练习清楚，唔好乱嚟啊！ 会只敢装卖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身残病，计价装忧郁转好，人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ood，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No money，No honey，No honey，cause no money。After death,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什么要看路过。I'm not a fool， 要代替，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据，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都心发怒。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穷光蛋的爱，却似笑话。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No honey, cause I'm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ll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听过 Jamie 张天颖 No Money No Honey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50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4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咁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本周后期云量会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作为华侨后裔，其实有些字我是识讲，但是又不太识写。其中一个字是这样讲的 ,come come come 这个字英文的拼音我都拼到出来，但是到底是来自本身的印尼语还是福建话，我真是不得而知了。但是到底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咁咩呢句说话咧，我而家好少讲啦。反而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成日俾人哋讲嘅。你冚咩啦？成日都讲啦。你即系你冚咩嘅意思，即系快啲啊咁样。好啦，读书嘅时候咧，即系细个啦，硬系咧样样嘢都咪咪摸摸，觉得自己大把时间。读书咧又做功课做得慢，俾人话你冚咩啦？食饭嘅时候就慢慢食，咁啊嘥晒时间。咁啊成日又俾人话你冚咩嚼啦？嚼咧就真系解食。都冚咩嚼背啦，你快啲食饭啦。冚咩呢个字呢仲可以话你约咗成班朋友嘅时候佢又迟到，喂都冚咩奶啦，你快啲嚟啦。朝头早星期一嘅早上，大家呢都系要冚咩快啲，但係就唔好搞到乱晒龙。记住唔使急，但係最紧要快。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今次我是在《幸运红》里面饰演叶美玲这一位医生的角色。我觉得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心态就是保持一个好奇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推介新闻节目 《湾区早晨》 《湾区速递》 《湾区在线》， 丰富的新闻资讯、贴心的服务信息、准确的政策解读、权威的官员访谈，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啦，等我问一下 O 同埋 Barbie 啦。其实咧，我哋咁早起身翻工咧，去到晏昼，你哋会唔会都眠一眠，有个午睡嘅时间咧？ 系冇呢个可能嘅， 即系譬如可能你食晏嘅时候，会唔会宁愿啊，我好快咁样食个好简单嘅 lunch， 咁跟住啊，可能偷半个钟或者三个字去即系薄喺台面恰一恰，有冇呢啲习惯咧？ 我试过，如果真系超级超级唔够瞓咧，即系可能如果琴晚我当啦，假设我只系瞓咗两个钟咧，我就会嘅。我试过真系可能十分钟伏喺度校个闹钟，然之后就叫翻自己起身。 咁你觉得有冇用咧？ 冇乜用， 系即系都补唔到， 太短暂。 我反而觉得瞓唔好，即系当然我会有十至十五分钟休息啦。即系譬如朝头早做完晨光，跟住可能喺中环开工之前咧，around 十二点九一点，咁我会喺咖啡店嗰度坐，跟住用十五分钟嚟即系可能冥想下。嗱，我咁样讲好似好扮嘢吓，但其实我都需要自己静落嚟咧，即系我会塞住只耳仔，跟住听啲 meditation 嘅音乐咯，跟住合埋眼睛，跟住就。就俾自己醒啲啊，啲操作醒啲啊。你有阵时做嘢咧，我觉得人做嘢咧，唔系成日都系劳力或者体能嘅攰， 系个脑袋 啊，你个心神好攰咧。因为一日入边好多嘢发生嘅，你譬如上个礼拜五，哇，即系可能日本前首相又有啲事件，跟住我可能约翰逊有啲事件，我头先做财经环节都讲，你嗰一日入边发生咁多嘢。咁你會對個市況好鬼波動噶嘛？係咪先？咁你好鬼波動嘅時候，就會好鬼煩噶嘛？咁我點樣可以殺曬啲鬼咧？就係俾自己靜少少先咯，靜一靜。 不過你都係需要嘅，因為你需要成日都要動腦筋啊嘛。唔係，你個轉數要好快。 我需要清晰一啲啊！有時我自己都好混亂啊！ 唔好亂，係啦，唔好慌，等一等先。 係啲嘢好亂啊！定我哋 Kitty 好亂啊！ 唔使驚，我喺度啦。咁其實咧，我覺得都有用嘅。無論係阿 O 嗰只，你話因為唔係周圍都有地方俾你恰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如果譬如喺公司咁，你就話都起碼有張台俾你搏一搏啊， 有啲安全感。 咁有啲人如果有架車嘅，咁可能有啲就會咁啊搞低個車窗咁樣恰一恰咁樣啦。咁有啲咧就冇嘅，你就喺個 coffee shop 嗰度齋坐咁樣，都即係發下吽豆咁樣，都叫休息啦。咁啊，都唔少人都覺得唞一唞咧，都係即係回一回氣嘅方法嚟嘅。咁啊，見到咧而家咧有公司啊，不過就喺印度嘅。其實而家好多個企業咧都開始注重員工嗰個嘅作息時間啦，又話又可以 work from home 啊。之前又話可以彈性上班啊。咁而家咧呢一間嘅企業咧就更加推出咗咧係俾員工啊有午睡半小時嘅環節。 哇！喺環節添， 因為咧，其實喺內地咧，午睡就好流行嘅。 係， 即係如果午睡咧喺內地啲工廠咧，佢食完飯咧，成間工廠咧係熄曬燈， 跟住趴喺度瞓咁啊。 佢係俾個空間同埋俾個休息俾你眠一眠嘅，係成間工廠咧都係進入嗰個睡眠模式，好似手機咁啊。你進入咗睡眠模式，跟住咧到日。跟住咧，佢就會播啲音樂啦，或者打冷鐘啦。即係如果學校嗰年， 其實有啲似幼稚園， 係幼稚園都有呢啲 午睡時間咁啊嘛。 咁咧，內地一啲做工廠嘅朋友仔咧，就深信係可以改善一啲員工嘅叫輸出嘅，即係令到佢哋咧，因為嗱，你要食我俾你食啊。你要休息我都俾你休息啦，咁你之後嗰幾個鐘麻煩咧，努力啲工作啦，咁啊真係人咧有陣時嗰種 guilty 咧係會令到自己重整翻。先先同小白講一樣嘢就係話，舊時咧有得放大假期，譬如啊俾你去七日八日去日本九州先算，或者去曼谷咁啊鬆一鬆咁樣七日八日，你翻到嚟電台咧，你開麥坐低嗰一刻咧。你覺得阿歐或者阿林慧，你放完假啦，即係你自己有個 inside voice。 咁係啊，我都覺得係。你突然之間重整咗個心態之後咧，你翻到嚟係特別有動力 嘅 喎。 係啦，即係你翻到嚟嘅時候，其實我都已經休息咗七日啦，我要俾心機啦。係有嗰下，但你依家呢兩三年咧，我真係冇咗嗰一下。 係， 因為你有陣時放假放一兩日咧，都係為咗工作啊，或者出面有嘢拍啊， 其實 係 自己有嘢做咯。 點解你翻到嚟坐低開咪嗰下咧？更攰，更攰，好似自己冇唞過，亦都冇咗頭先我哋傾談嗰下 guilty 啊，因為 冇咗個 reboot 嘅感覺。 即係我都歇咗十日啦，你係時候做嘢咯，時間仔咁，即係我自己有 inside voice。 不過你呢個就係即係內心嘅內疚啦。咁其實就算唔內疚，我諗你即係充個電，即係 refresh 咗之後，你都會即係覺得好期待又再。 所以呢個十五分鐘就係咁用 嘅。係啊 ，Kitty 你都會眠一眠啦。 我會眠一眠啦。咁但係同埋呢一間我講嘅企業咧，因為佢本身係賣床褥嘅，咁佢梗係

腾讯不好咧，好难恒指好嘅，呢个会唔会系星期一嘅投资启示呢？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啊，咁啊邀请到咧就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嘉嘉上到嚟。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我自己咧都系一个爸爸嚟嘅，有阵时咧对于小朋友嗰个心智发展啊，又或者系佢嗰啲行为表现啊，佢醒唔醒目啊，叻唔叻啊呢啲咧，其实我都几着紧嘅。咁但系咧，我都明白哇，好多嘢。你真係要俾佢自己發揮，因為小朋友你唔可以樣嘢都幫手去做，你越幫佢做咧，佢就越唔會成長。咁但係中間嗰個尺到底點樣去到量度會比較上理想呢？ 我今日咧想介紹家長咧四大範疇咧，家長盡量唔好插手嘅， 係 四個範疇。 嗯， 第一個範疇咧就係、是小白，我都想问一下你，你小朋友嗰啲嘢咧，你会唔会帮佢执啊？又或者你会唔会咧个小朋友买咗嘢翻嚟之后咧，你会帮佢摆好佢，甚至乎安排咩位置啊？掉唔掉嗰啲啊？ 我会叫佢即系譬如玩具啦，咁有好多玩具都已经烂咗，烂咗嗰啲就真系冇办法要抌啦咁样。咁有啲旧咗嗰啲，我都会同佢讲，我哋咧去捐咁样。即系我都好努力去到灌输呢一类型嘅 concept，但系分类嗰方面咧，即系边一啲玩具要系旧咗，边要抌嘅，边要捐。我都会要求他自己做饭。 哎呀，你好好啊，呢、这个 系嘛？ 你真系好适合做爸爸。其中一样嘢咧，我想提咧就系、是、好多时家长会执小朋友啲嘢嘅。其实如果嗰样嘢真系小朋友，即系例如啲玩具系佢嘅，其实我哋都尊重翻呢一个系属于佢，所以佢决定呢一啲嘢嘅流向咯。包括咧，即系嗰样嘢其实旧就唔代表要掉噶嘛。所以咧，我哋都要尊重小朋友嘅。我试过有家长咧系好唔中意小朋友一件玩具咧想掉，因为好阻掟。主要系因为好阻掟。 跟住咧就 好大个， 系 啊，好大嚿。 咁可能真系阻掟咗啲。 咁你都要问点解当初买咗翻嚟啦？咁跟住咧，佢咧就叫小朋友去玩咗一日。玩嘅时候咧，咁佢就翻屋企就掉咗只公仔。跟住翻到嚟咧，仲好慘。翻到嚟個小朋友發現唔見咗個公仔，佢問阿媽：唔見咗啊！跟住個媽就話：都叫佢放好啲玩具噶啦，唔放咪會唔見咗咯。即係仲將個責任俾翻俾個小朋友。咁所以咧，我就非常建議各位咧，就係、是、個小朋友嘅嘢就佢自己決定去留，佢自己決定應該點樣擺放啊各方面。不過當然，我覺得係有界線嘅，即係唔可以話乜都佢中意。 係啊，佢乜嘢佢都話有感情啊咁樣。 係啊，又或者佢乜都話我要放呢度放嗰度。咁唔得嘅，咁所以条界线咧，我建议家长你可以制定一个地方，嗰个地方都系佢嘅，佢中意点摆点摆，总之呢个地方就系佢嘅，咁就佢自己放佢自己嘅嘢喺嗰度，咁啊当然佢想掉佢就掉啦，咁当然你亦都可以建议佢捐啦，但系唔捐其实我都觉得系要尊重佢，个原因因为嗰样嘢真系佢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第一就系咧小朋友自己嘅嘢就佢自己决定嗰个去留啊点样处理。 喂，但系有冇话我想问下嘉嘉啦，有冇话即系几耐先至小朋友系真系识得自己执咧？我个仔都已经一年班啦，我由佢出世到而家一样嘢都系叫佢你啲自己执啦，自己执，执到而家咧都系要我提住佢先识自己执。 系，我就通常建议三岁半左右可以开始噶啦。但系咧，你一开始就已经要即系制定咗一条界线咯。 系， 即系意思系例如佢可以摆放嘅物品啊，嗰个地方啊，个大细啊，每一次都即系提佢真系要执啊咁样。当然佢执完你要赞翻佢啦，你会自己执翻好自己啲嘢。咁同时间你都要提你自己，即系你自己都唔可以乱咁劈啲嘢。即系当佢发现原来个个都真系会咁做嘅时候，佢就会有一个意欲会做到。 我有谂过系咪因为我太虾？因为我处女座咧，真系 太滋味啊！ 系啦，咁佢又巨蟹座，咁咪舐啡啲嘅，即系关唔关事？ 系啊，所以你对佢要求，你都要谂谂。 系啊，有阵时候我都特登放宽咗俾佢噶啦。 相信你嘅放宽都系好高 好，咁仲有啲咩我哋可以提 醒啊？第二咧就系小朋友嘅选择啦。 系， 例如小朋友总会决定嚟做一啲嘢啊，例如点样处理嗰件事啊，嗰个抉择啊，咁呢个抉择咧，但系当然亦都唔可以话佢中意点就点嘅，即系通常咧越细嘅小朋友咧，我哋个选择咧，我哋会比较日常生活啲啦，咁例如去食啲乜咁样，咁我哋都会俾可能有两三个 choice 俾佢去再拣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小朋友做一啲选择嘅一啲机会。但我讲紧再大少少嘅小朋友咧，通常例如五六七岁啊，佢做一件事咧，佢有佢自己嘅选择， 系啊系啊， 即系点样佢决定点样做。 但嗰啲點樣做呢，通常啲阿爸阿媽呢都會覺得唉唔應該咁呀，係呀，咁樣做咪咁樣 即係例如我仔仔即係去到讀呢個興趣班，我都明白其實個選擇權喺佢嗰度㗎，最後決定都係尊重佢。 嗱，我咁樣建議嘅，如果係唔係大事呢，即係例如幾呀， 係呀， 咁我就建議如果係一啲你知道我嚟緊都要投放一段多嘅資源呀，你又覺得呢一啲嘢呢唔係話轉就轉嘅，即係你當然你兩公婆自己傾掂數啦，如果呢一樣嘢都係重要，我就建議呢个小朋友要争取，是要有一个争取的过程。即是我尊重你的选择，不过这个选择呢，我要决定你究竟个 commitment 有几高。即是因为如果那些大事，我们想个小朋友呢，可能他要做一段时间争取，他可能要很努力做一些东西，他才落，即是等于大人一样。 即是正如我有一个建议，最后建议给他，因为他除了鞠躬球之外，他出面还有学跆拳道的。那他也都说两样都不想学啦，累啊咁样，有很多原因啦。那我就也都跟他讲跆拳道呢，我都想他学到譬如是红带、蓝带，跟住我话咁你先至系叫做真系学过噶嘛，咁你唔系话到绿带你就走咗噶嘛咁样。咁我呢个佢都接受啊，佢都觉得咦其实咁都系嘅，咁佢最后都肯听我讲，咁我都会觉得系我又可以尊重佢，佢又尊重翻我咯咁样。 系啊，例如有啲小朋友系突然间话想学 A 想学 B 咧，我通常都系叫家长咧，哦，你试下定一啲目标性，要佢做到一啲嘢，佢先系可以即系去学呢一啲嘢咧。你实在投放资源咧，个小朋友咧分分钟可能佢系三分钟热度嗰啲咧，佢好快就拜拜噶啦。咁，所以如果你想确定佢又可以真系有嗰、那个决心大啲咧，咁我哋就真系想个小朋友系要投入多啲嘢，咁佢就会珍惜啦。 系啦，系啦， 系啦。 咁呢样嘢都好重要。咁嗱，最后一个咧，咁如果小朋友遇到挫败嘅时候咧，我都想问啦，咁家长应唔应该去即系好全程咁帮佢手去到渡过佢嗰啲难关咧？ 其实我都系建议家长尽量系陪伴就 OK 啦，因为你想佢经历啊嘛，即系你想佢自己去谂，哇！我衰咗嘅时候，其实我点样爬翻起身？又或者其实衰咗，佢逃避一阵，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容许。 系， 即系有啲家长会话啊，你挫败咗，你要面对佢啊咁样，但系大人都系啦，有时真系好。唔开心嘅时候真系想 离开一段 时间， 咁 你唔可以逼个小朋友下下都用你嘅方式。 系咯，唔通小朋友真系与生俱来好 tough 咩？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我都建议家长成日问一个问题嘅，即系当佢挫败嗰阵时候，你问佢：系啊，咁样啦，咁我哋点算？我哋又唔系讲紧你嘅，即系我哋点算啊？即系你陪伴佢啊嘛，咁咪要佢自己谂咯。咁又话我唔想玩啊，系咯，咁你咪停一阵咯。又或者如果佢话哦，我想继续试。咁你咪又鼓励佢哦，好啊，你仲想继续试，继续试啊，我喺你身边啊，有冇嘢你觉得我可以帮手，你都可以提问呢啲问题。但最紧要系咩咧？就唔系主动去帮佢， 系 亦都唔系主动去讲方法俾佢听， 系 咁样咧就会 train 到个小朋友咧，其实系唔用脑去解决问题啦。 所以话咧，家长陪伴小朋友咧都好有技巧。 系啊，仲有一个咧，不过头先漏咗讲，就系、是、小朋友嗰个交友啊，即系嚟紧咧，你个小朋友越大就会识好多朋友噶啦嘛。识朋友你会唔会都即系有啲即系取向嘅？ 如果佢因为呢个朋友而令到佢学坏咗嘅话，我就会出声咯。如果唔系，我都由得佢。 系啊，我都建议家长尽量咧，可能用一个朋友形式去了解一下呢一个朋友，即系唔好咁快去 comment， 即系我哋话俾意见，话佢嗰啲朋友。越大嘅小朋友咧，系越唔中意大人咧去即系 comment 佢啲朋友，即系话佢啲朋友边样唔好，边样唔好啊。咁你真系尝试去理解一下，点解佢会咁中意同呢个朋友玩啊？有啲咩好啊？同佢一齐系点样噶？真系去到某一啲位，你觉得都真系踩界啦。咁就值得去 raise 去同个小朋友倾，哦咁样咁样，咁你觉得点啊？你睇唔睇到啊？咁样令个小朋友咧都开始，有一个即系平衡啲嘅心咧，去接受个家长讲嘅一啲意见。 咁大家可以听下嘉嘉呢啲嘅意见啦吓。咁唔该晒嘉嘉，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拜拜。 停留在这分秒间。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初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 视线，而随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过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伤感。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幻像片片聚集。偏执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奏，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 夏日炎炎，出门口一定觉得好热啦。我哋人类出门口都仲可以着鞋。但是狗狗的肉球呢就会直接接触到路面。狗狗的肉球富有弹性，可以帮它们防震、脚部消音和散热。但是它们肉球的皮肤很容易磨损和受伤的。有日本狗狗鞋袜品牌就做了一个研究。研究发现夏天地表最高温度可以达到65度。但是只要地面的温度达到43度呢，就已经有可能令到狗狗的肉球烫伤了。当发现狗狗的肉球变得红肿、甩皮甚至起水泡，狗狗行路一拐一拐咁样，又或者散完步之后会系咁舐个脚板底，就代表狗狗的肉球可能已经烫伤咗啦。咁有啲咩可以做呢？我哋可以预先去到预防肉球烫伤嘅。就譬如避开日照嘅时间出门口啦，我哋可以揀清晨啊、傍晚又或者夜间嘅时分先带狗狗去到散步。如果你真係好想喺日头带狗狗去散步嘅话呢，都最好揀3-4点打后嘅下午时间，去避开中午最强烈日光照射嘅时间啦。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人，其实你都可以轻轻用手背接触下个地面大概5秒钟，去到确认个地面温度，咁你就知道狗狗嘅脚仔啊会唔会觉得好热而辣伤啦。当然你摸完个地下之后记得要消毒同埋洗手啦。鍾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 Kitty。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Helen 喺度。早晨 ，Helen。 早晨啊，林慧。 Helen， 我知道你咧身边有好多好朋友咧，都好锡你嘅，系咪咧？ 系啊，系啊。 嗯，咁今朝早系想点唱俾边个噶？ 其实七月份咧有三个朋友生日噶。 嗯。 第一个咧就系我二令啦。 嗯。 第二个咧就系我阿姨啦。 系。 啊，第三个就是我的好朋友Raymond 啦。 嗯， 是这么多。 是。咁想点首咩歌送俾佢哋啊？ 点首啊？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喜气洋洋啊。 冇问题，咁希望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 是啊，你哋都是啊，包括你哋都是啊。 好啊，多谢晒 Helen。 啊，多谢你，身体健康啊，拜拜。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打开心窗，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三十一。 星期一的早上啊，电话旁边有刘昌，早晨啊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是啊，今晚港台电视有什么好节目介绍先？ 今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啦，晏昼六点半已经有好节目啦，就是这个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啊，咁啊继续咧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咧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美食啦。咁啊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试下呢个土耳其菜啊。 哦，土耳其系咪咖啡咯最出名？ 系啦，即系佢除咗咖啡之外咧，原来佢仲有好多好嘢食嘅，即系原来土耳其咧系。同呢個中國菜、法國菜即係並稱為世界三大菜系，即係佢 犀利啊！ 係啦，佢個飲食文化咧，原來已經源遠流長得好緊要。咁、 哦、 啊，喺我哋眼中咧，即係除土耳其美食咧，除咗咖啡之外咧、嗯，就係嗰啲烤肉啊嘛，即係有啲叔叔喺啲大嚿肉上面攞把刀劏下劏下嗰啲咧，係啦。咁但係即係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原來健康素食都係呢個土耳其菜嘅主打菜式嚟喎、 嗯。 啊，咁啊，今日晏晝呢個節目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咧。在香港原来都有一间这样的土耳其餐厅，当然他的主厨是土耳其人，去吃一下他们的、健康素食之外呢，也都会、认识一下他们土耳其的饮食文化的。 好像他们都喜欢吃那些、鹰嘴豆啊那些，就是看看素食有什么变化了，了解一下啦。好，跟着七点半钟要留意了，有这个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 咁、嗯、Kitty 你是主持人，好像今晚你邀请了这个中国香港體適能總會的一些代表來跟大家分享， 是啊，咁其實即係喺疫情底下，好多小朋友即係又要喺屋企嗰度上堂啦。咁啊，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咁、嗯、上體育堂又點咧？喺屋企咧真係少咗好多可以喐動嘅機會嘅。咁呢一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咧，就其實都喺疫情期間咧，都盡量搞多啲唔同嘅活動啦。尤其是喺網上面咧，都希望啲小朋友可以喺屋企嗰度喐下，做翻多啲運動。咁如果

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嘉宾方力申，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一个就够啦。唔同年纪就有唔同睇法，学识多咗，人生经验丰富咗，睇嘢角度自然多。你可能会话啦，又唔一定喎。我细个嘅时候同而家睇嘢系一样，呢啲叫做坚持原则。系嘅，系嘅。如果你唔喜欢喺生活里边令自己得到多啲启发，都系个人选择，冇人逼到你嘅。不过到底真系冇变过，还是只系自己以为冇变？你可以做一个简单测试：五年前睇一件事，同五年后睇同一件事，有冇唔同睇法呢？早排喺网上睇到一篇文章，系讲关于年纪大咗之后识朋友嘅五个要求。如果你系一个成年人，想识新朋友，会唔会都有呢啲谂法呢？首先讲嘅系大人识朋友重质不重量，年纪大咗，朋友圈子唔使特别多，唔需要嘅、唔想要嘅，唔使勉强。年轻时候可能大家睇法一样。但是随着成长，价值观都会各有不同。如果已经不同路向，不需要勉强。另外，成年人识朋友会懂得用时间验证究竟大家啱唔啱倾。大家饮杯酒就叫做朋友，不等于可以真心对待的。第三，会懂得同你分享真的嘢。如果经常都是讲啲唔讲啲，或者讲嘅嘢唔系事实嘅全部，呢啲朋友年轻时候你会以为佢为你好，但系年纪大咗唔会同你坦白嘅人，你亦唔需要为佢花精神。第四，要有舒服感。同一个人相处，如果有一种勉强嘅感觉，其实就冇需要存在。有时候作为朋友，简单一齐行街饮杯嘢，甚至唔讲嘢，都有一种友谊嘅舒服感。最后，欣赏为你付出嘅人。如果淨係得把口讲话我会为你好，行动完全冇，呢啲朋友仲有冇需要呢？我反而会调返转头諗，如果成年人识朋友会有呢几个特质，係咪即係代表当年轻的时候识朋友不是这个方向？即是说当你年轻需要扩阔社交圈子，识朋友重量不重质，不需要长时间认识，一晚了解已经 OK。讲嘢不需要那么真，赞你人品好，靓仔靓女那就得。不需要舒服感，最紧要有利用价值。不需要用心为你付出，计下利益上可以俾到啲乜嘢你就够。年纪越大就会明白呢一句，朋友真係唔需要多，明白你嘅一个就够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 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我是嬌鍾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就讲下，即系话啊，话热话热话咗好耐啦，咁啊，不如自己煲翻啲柠檬薏米水啦。咁啊，通常咧自己喺屋企咧都间唔少会煲下嘅，即系话去下湿啊，咁啊女士们最中意噶啦，又话去下水肿啊咁样啦。咁啊，通常咧我哋都会用呢、這个生熟薏米咧两只一齐捞埋嘅。咁不过如果你话啊想个味道咧再夏天多少少咧，咁我建议大家咧可以加埋少少香茅落去，咁就更加有一个泰式嘅感觉啦。咁有时候咧，有啲泰式嘅香茅加埋柠檬嘅饮品，如果你雪冻佢咧，即系有时你会觉得哇，我想象去咗泰国做 SPA。而家咧，其实好多按摩店咧，即系佢都会预备少少饮品啊，或者少少甜品咧俾你，即系按摩完之后或者放松完之后咧，叫做有一个美丽嘅结尾咁样样嘅。 我唔知啊，你哋我啲朋友话有阵时按完摩之后有汤饮， 系有啲系有汤饮啊，但系 我少去。 通常就冬天，冬天咧就会有啲汤水啦，或者有啲热啲嘅甜品，即系譬如可能煲个炖个桃胶啊，或者一啲红枣水啊，即系令到你觉得哇，即系身心都好似滋润翻咁。咁、哦、但系去到夏天咧，呢啲就好热啦嘛，咁所以有时候佢会俾啲呢啲 叫做薏米水你飲下，或者有啲咧，譬如有啲有椰汁糕咁樣咧，都會有兩件飲嘅。 咁多嘢， 係啊係啊係啊， 咁巴閉， 冇辦法，而家競爭其實都好大。你知道出面按摩，同埋咧，我想講， 我近排好似有間按摩店咧，佢做到好似真係異國風情咁樣噶，即係有一種即係日本風格咁樣咧。 日本有日本，泰國有泰國，好多啦。 係啊，真係，所以佢就係要你將啲錢使喺佢嗰度啫嘛。你而家揼骨或者按摩唔平噶，即係可能一個人头讲紧四百几五百蚊嘅， 都要啊，都要啊， 系 啊系啊，咁同埋好难 book 添。我过去呢个礼拜其实 book 过几次都 book 唔到，好富。我谂即系好多人因为暂时去唔到旅行咧，就会喺按摩店度 relax， 寻求呢啲慰藉。你知唔知我近排有个同事啦，又去咗即系嗰间高级嘅酒店嗰度咧，高级酒店嗰度做 spa 咧，其实你而家除云有张，其实抵啲，因为佢个冧心其实贵嘅。但当你两三个人其实去揼骨嘅时候，头先讲过人头消费要600蚊咧，其实你喺嗰啲传统高级酒店做 spa 咧，佢都二三千蚊起跳咧，即系连埋间房咧，几相宜啊啲价钱，连埋食 自己夹下价咯，即系睇下自己中意点样享受咯。 死啦！我哋 讲 厨房讲到揼骨添，点解嘅？ 唔系啊，因为我哋讲紧嗰个柠檬薏米水啊嘛，有啲 生熟薏米， 系啊，泰国风情，同埋因为加咗香茅啊，咁啊好简单，自己可以煲定一大啱咁樣，你中意雪喺雪櫃咁樣飲啦，一家人咁樣飲啦，咁啊好快咁樣講啊。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有自己煲過噶啦，不過睇下你有冇加埋啲香茅落去嘅啫。咁你首先咧就可以生薏米就浸一浸水啦，浸佢半個鐘度。咁熟薏米咧就攞清水就沖下佢啦。咁啊檸檬咧就切片去核，咁另外一個咧就要嚟炸咗啲檸檬汁。咁香茅咧就你將佢切斷啦，因為佢都幾長嘅，將佢切斷，同埋最緊要咧就拍下佢，一拍咗佢咧即係好似姜。拍咗佢咧，佢就味就会走出嚟噶啦， 同你一样。 拍下佢啦，拍下我膊头咁样，咁啲味就会走出嚟啦。咁好啦，跟住 钱就走噶啦，跟住 拍我膊头，唔好拍我膊头。 拆熄你 打牌嗰阵时啊，咁啊，跟住咧，你煲滚一煲水啦，咁啊，加入呢个生熟薏米啦、香茅啦，就煲滚佢，跟住咧就可以转细火，就慢慢等佢咧煲淋嗰啲嘅薏米啦，亦都等佢哋出味啦，嗰啲香茅，咁啊煲佢40分钟到，咁之后咧就加入冰糖，再煲多佢十零分钟，咁熄火。咁最后咧，先至加柠檬汁同埋柠檬焗一焗佢，因为就唔好加热啊，即系你知道维他命 C 啲嘢就 流失啦，可能有机会加热。 系啦，咁所以咧，你煲好晒成个嘢咧，你先至加埋个柠檬啊、柠檬汁落去，咁咧就 OK 噶啦。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冰糖咯，你唔中意冰糖，你咪用蜜枣代替咯。即系其实呢个都好自己嘅口味嘅，系啦。咁啊，但系我就谂啊，夏天咧煲一煲呢个柠檬薏米香茅水咁样摆喺雪柜咧，其实都几舒服，消暑啊，可以。 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想話咧，我自己今年咧係有少少違反咗我自己嘅呢一個對於酷熱天氣外遊嘅呢一個紀錄嘅。 而家31度咯。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咧睇到三字頭嘅天氣，再加埋嗱現時嘅酷熱天氣警告，亦都係現正生效啦。我通常見到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咧，我係唔會出去做戶外活動嘅。一來怕曬黑啦，二來其實真係好熱啊。尤其是如果啲長時間嘅戶外活動咧，我係更加怕嘅。 熱啊！ 係啊，咁但係咧，因為小朋友咧要求咧就好想去啲本地嘅乐园嗰度去玩下，咁所以一年咧两次，其实我隔咗一个礼拜咧，因为再之前个礼拜打风啦，咁我就隔咗即系呢一个月里边已经去咗两个主题乐园嗰度玩啦。 哇，咁丰富啊！你突然之间， 我个银包干档，因为咧 唔会嘅，你一年之前已经俾咗钱噶啦嘛，你嗰啲年票 啊， 佢唔系年票嚟噶。 次咋，而且单次啦， 佢仲要俾我笑啊，因为佢同我讲话佢想整嗰个年票，但佢竟然间冇攞住嗰张飞去整喎。 即系嗰啲讲到而家啊， 金卡啊，咩 啊， 钻石卡，因为嗰啲系你要攞住当日嗰个入场券，跟住再买，跟住佢就懒系 refund 翻俾你咁样。 系啊，即系会，总之可能平少少咁啦。不过算啦，再算啦，我都唔知几时再去啦。 依家好似话六七月海水公园嗰啲有啲优惠咧。 嗱，冇错啦，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唔好彩地咧就喺个优惠。 贵之前买咗飞， 哦哎、早咗入手啊！ 芭比遮咧都用嚟用去用嗰针啊 ，cut 咗个遮字先，真系遮前遮后三分险啊！真系受俾。但我想讲咧，其实点解会话荷包干糖咧？除咗嗰个飞买贵咗之外咧，入面嘅洗费都唔少噶、嗯，因为咧即系而家咧原来多咗好多啲保育嘅活动啊，同埋亦都咧同以前可能真系有啲唔同嘅疫情之后咧，可能啲主题乐园入边嘅运作都相当之唔一样啦。例如可能某啲动物嘅展馆就唔开放啦，亦都多咗好多咧系动物展馆里面嘅导赏。 哦， 咁我所讲话点解我话个荷包干糖，因为每一 part 都系额外会收费啦。咁我自己入去咧，由于怕热啦，亦都唔系非常之中意玩机动游戏咧。其实一开始都已经系 target 系想睇动物多嘅。咁动物你知啦，有啲咧即系譬如话比较生活喺冻嘅地方嘅动物咧， 企鹅嗰啲啊， 系啦系啦嗰类咧。咁其实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啲导赏，同埋多咗好多嘅展馆嘅展览、哦、展板。 哦，你有去埋嗰个企鹅导赏啊？ 导赏我就冇，因为啲时间其实都几冲突嘅，即系佢好多个喂动物啊，或者系睇动物嘅时段，或者导赏时段咧，其实都系咁上下时间、 哦。 所以其实你只能够系任择其一咁样咯。 我即系去多几次咁，即系佢 concept 系。系啊，我觉得系咁样咯，完全咁。咁所以我自己咧就拣咗一个最基本嘅，系我本人最惊嘅。就是喂鱼啦， 哦， 系啊，即系我谂，如果熟悉我嘅人，应该都知道我对鱼嘅喜爱程度系有几咁高。 喂鱼系咪即系海豚啊？喂海豚啊，即系系咪？ 好惊，唔系啊，系喂深海鱼啊，黑白鱼都望住我，佢想笑又唔敢笑咁，因为咧我自己 攞鱼去喂深海鱼， 我都几惊嘅咁样啦。咁但系我个女好想喂鱼。咁所以咧，好啦，咁我就即系人头费咁样就付咗款，就即系成家咁样入去喂鱼啦咁。咁、然后咧，哦，原来好得意喎！而家喂鱼咧，之前佢会加埋一个咧，解释嗰啲深海鱼嘅品种啦，同、埋会有个导赏嘅，即系话俾你听。其实我本身系唔知噶、因为咧，你知咧入边嗰啲水族馆咧，嗰啲灯光咪好暗嘅。佢、就算有写晒入边有啲咩鱼咧，一来好逼又未必睇得到啦、二来其实睇完都唔会记得啦。 咁你学咗边几只啊？龙等。东星 冇、 啊、老鼠斑 唔系啊，冇呢啲啊，佢系有教呢一个嘅譬如小丑鱼啦， 哦、 跟住倒吊鱼类啦，即系佢会解释噶，佢话俾你听啊，佢哋咧系食乜嘢嘅，原来食蚬嘅，有啲系食肉噶咁样，我真系从来唔知道原来深海鱼点 样开蚬嚟食噶啦，佢哋系。 佢哋会自己搞 啦，因为啲蚬咧佢会自己打开个口噶嘛， 系啊， 佢有阵时喺个水入边打开噶嘛， 真系噶，真系噶，佢识开合开合， 咁 佢会打开， 咪咯、 哦，即系佢捕捉到佢开个， 冇错啦，佢、知道蚬要食嘢嘅时候，佢就走过去啄佢啦， 喺个大自然嘅奥秘。 因为我就少除咗炒蚬之外咧，对蚬呢一样嘢少同佢 friend 嘅，主要同埋 你见到已经喺碟上面啦， 系啦，或者。套沙摆只即系铁匙羹落去， 倒啲油落去， 所以我理解唔到佢哋点样食蚬咯。咁、你头先讲咗啊，几好几好。 咁同埋原来咧，佢都会即系整晒佢哋需要食嘅嘢啦。咁然后就俾小朋友去喂嘅，咁、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呢一个体验，即系好少咧喺市区或者我哋繁忙工作嘅期间咧，系真系可以忙里偷闲去喂下，同埋咁近距离去接触一啲嘅生物，尤其是系海洋生物。咁我觉得都几治愈嘅。 照照话意。